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今个礼拜咁啊，应该有科幻片嘅，系嘛？咁啊，最科幻嗰套我哋叫埃及神战啦，系嘛？佢哋觉得科幻啦，不过我哋佢讲咗噶咯，上个礼拜睇战 啊。 咁咧，咁啊，应该咧另一套咧就应该叫做伦敦沦陷啦，系啦，争啲就噏错敦伦啦，系啦。 系。 唔知敦伦系乜啊？而家啲人我估啊， 唔识啊，应该。 嗯。OK， 咁啊，两套咧都系战狼三百咧，就打翻战狼三百。今个礼拜大家都见到系咪？咁就即系到底边套劲啲咧？咁样咁啊，竟然啊，啲人话中意睇呢个嘅埃及神战多啲嘅，即系好出奇嘅啊，系啊，都唔知点解嘅。OK， 以气论气咧，我真系觉得一定系。伦敦沦陷好啲嘅，我都睇到啊！本来话睇唔到，我好彩都睇到呢个伦敦沦陷，一阵都会讲。咁但系咧，原来最科幻都唔系呢两套喎。哇，犀利啊！今日拜港产片真系威啊！有套科幻片喎 ，so call 嘅， 系 叫咩话叫做？我成日都唔记得个名。 中文系施压者啊！ 施压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冇食字喎，唔系死尸个尸啊，真系施压啊！咁佢又有英文名就咁叫 Bully 咁嘅，即其實講嗰啲欺凌嗰啲咁嘅嘢嘅。咦？咁點會係科幻片呢？咁其實我都唔覺得係科幻片㗎，啲人講㗎就 OK， 因為佢裏面又見到 UFO 又成咁樣啦，即係其實我都係靈異片嚟嘅 ，OK 嚇。哇！咁呢個講嚟做咩？咁啊唔係，好緊要啊，係好緊要，係一定要講添啊。仲要一陣間轉個頭啊，講咗呢套先啊。咦？睇咗咩？冇啊！我問嗰啲 friend 咁，結果都唔啱時間，因為佢即一場嘅啫，每日係啦。咁同埋咧，好似都幾犀利，好似賣曬喎啲飛竟然。 啲 fans 賣曬 啊！我唔知佢啊，係咪佢自己賣曬啊？係唔清楚啦，係因為佢又話真人真事咁啊，自己做翻添喎。即係你有幾可睇啲真人真事自己做翻嘅？嗱，好少啦，係咪啫？ 嚇！ 即係你睇孫中山咁啊，冇孫中山做翻係咧，驚啊！ 唔會正常 嘅，正常唔會噶嘛，正常就算真人真事都係揾個演員演噶嘛，你有幾可以揾翻當事人演翻嘅咧？咁呢套就係啦，哇，所以好犀利嘅，一陣不能不講，係啊，不能不插啊，應該咁講嚇。好，一陣先解釋 ，OK。好啦，咁啊講下排位先啦，好嘛？點都要循例啊。 係。 好啦，咁啊第一位以而家計啊，就係丹麥女孩嘅，咁啊相信都係因為攞獎原因啦嚇。咁啊，呢個又要講兩句啦。攞獎啊，唔係啊，丹麥女孩攞啦，即係唔係啊，霍金啦，霍金係咪兼做男主角同女主角係咪啊？所以個佢老婆變咗女配角係嘛？ 嚇係啊，唔知係佢老婆變咗係女配角。 點解佢老婆係女配角唔係女主角咧？我唔明喎、啊、因為女主角都係啊霍金啊 嚇，唔知冇得提名喎、 啊， 最 佢應該試下提名女主角啊嘛，話唔定俾佢咧係嘛啊？ 係咯、啊，上次攞男主角，今次攞女主角。 系啦，咁啊唔使俾阿斗室嗰、那个咁都攞到啦。有啲人话嗰度嗰个女主角其实唔系做得咁好嘅啫，斗室女主角，其实反而嗰、那个佢个做佢个仔个细路仔做得好啲。吓、啊， 但啲细路仔点解攞唔到嘅？ 我细路仔永远唔会提名嘅。 系咯，我就觉得奇怪，佢唔系我套戏嘅男主角嚟嘅算系。 唔系咁计嘅嗱，即系你睇《女王的教室》咁啊，你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佢嗰、那个？即係嗰個字幕出嚟係點嘅？第一個出個名係《天海遊戲》， 唔係佢跟必勝喎，唔係佢。 跟住出嚟出去都未見到班細路嘅喎，出嚟出去都係嗰啲出到去啲茄喱啡嗰啲演員啦，冇啦，冇人啦，大人出曬啦，你先見到志田未來嚟啦。 係唔係？我套嘢應該佢先係女主角嗰啲。 志田未來啫，嗰、那個角色先係女主角嚟啊嘛？唔知喎，唔知點解，唔好問我。即係連下凡啊，仲有家姐嗰個名都出先啊，都先嗰班嗰班小學家，係啊，就冇嘅、嗯，即係永遠啲童星都係 underdog， 唔知點解啊？唔係咁上次阿 Cody 做 Kick-Ass 就好啲嘅，即係起碼佢係一齊嘅排位係， 嚇、 啊，不過佢都唔係女主角啦，即係嗰時啊第一集嗰陣， 嗯， 咁啊要大個咗先有得做女主角，係唔知點解 ？OK， 你問下你點解？我覺得唔啱嘅呢樣嘢 ，OK。即係我覺得嗰啲五個小孩啲校長嗰幾個小孩應該都有權同阿楊千嬅係咪爭一席位先啱㗎嘛係咪 啊正常如果套唔係咁睇套戲囉如果佢喺個試點喺個細路度咁應該佢都有份㗎嘛、啊、如果佢係女主角係講佢咁佢唔應該套戲佢 应该佢。 咁女王的嫁 如果男主，如果男仔嘅话，应该又唔系男主角，应该系个靓仔咁样。 哦，嗰、那个男仔因为佢开场嗰阵以为女仔嚟，有长头发嘅，因为佢喺、那个嗰、那个密室里边咧，俾人困咗咩七年。 嗯。 即系你以为女仔嚟，后屘先知系男仔嚟嘅。系。佢、啊、可以做埋，系同阿丹嘅女孩一样，可以又男主角又女主角都得嘅。O K。啊，咁所以啲人都觉得好奇怪啊，咁所以冇办法啦，因为呢、這个。阿丹麥女孩的老婆是誰呢，就是我們說好好看的那裡呢，這個 Ex Machina， 即是通常網上亦做機械機那裡啦。 嗯。 那裡啦，那個女主角嘛，即是那個機械女。咁上次 Uncle 都沒人看啦，是吧、 啊、鬼佬都不看啦，最大話。 鬼佬都不看啦，咁今次竟然憑住呢套丹麥女孩做佢老婆而已，咁反而攞返個女配角叫都叫做執返身材啦，是吧，咁大家就話啦，喂，會唔會因為咁啊原因啊？佢以前啲戲都會啲人睇翻咧，即係包括 Ex Machina 咧，咁我諗大家諗得太天真啦。第一就 Ex Machina 其實本身喺北美咧係唔差嘅當時，所以唔需要特別再上畫嘅，即係嗰時啲人評價都好高嘅，即係係冇話攞去即係咩啫參選嗰、那個，即係而家佢今年咪攞咗個特技獎咯 ，Ex Machina。即係就冇話攞個女主角，即係其實佢都話佢唔係女主角嚟喎，佢都話當佢係女配角嚟喎。其實我真係唔明啊，我真係唔明，佢得三個人嘅啫 ，OK 嚇，OK， 咁佢都唔係女主角。 唔係仲有一個嘅，仲唔係咯？ 有其他嗰啲機械女嘅，啲有個款婆啊啲，咁但係嗰啲真係配角，嗰啲就你真正嘅三個角色係得嗰兩個男人同埋一個女啫嘛，即係同嚟緊嗰套 Coverfield 一樣啊，即係三個人做曬。咁佢都唔係女主角，咁邊個女主角啊？我唔知啊。咁同埋你， 佢當冇啊。 同埋你係佢講佢嗰個套戲，唔係咩？我唔明啊。OK， 佢都唔係女主角。咁 anyway， 咁但係佢好似都冇提名啫咩？喺嗰套戲啊。咁反而只係攞一個嘅特技獎。咁就不嬲科幻片都係咁嘅待遇嘅啫，喺奧斯卡嚇。 唔係佢睇題材啊嘛，你一定唔使知有得提名佢。 如果咧星戰我冇記錯，都係攞呢個獎嘅啫。攞唔到啲咩其他嗰啲，即係真真正正係一啲電影上面嘅獎啊，好難攞到嘅。就算係套科幻片，其實都好有，即係嗱，好似呢啲科幻片咁啊，我講 Ex Machina 呢啲，喂，呢啲你唔係一般娛樂科幻片，絕對唔係啦。佢講好多，佢本身都係講人性，都係講呢啲嘢。但係咧，你係冇得同嗰啲即係正式嘅文藝嗰種比較啦。總之喺佢哋眼中都 唔係正常文藝或者真人真事改編嘅先會機攞嘅機會大嘅。 好似今年咁嗰套就係真人真事啦，攞 Best Picture 嗰度係咩啊？就係、是、呢個焦點追擊係嘛？啊，馬仔 check 過係嘛？ 係今年係啊。 係啦，咁嗰套直情係一個咩啦？話啲神父搞細路嘅案件咁樣，咁到依家都好似未結案啊，即係同一個好焦，即係真係好焦點嘅一個新聞啦，係啦，咁可能冇嘅，你咁啊梗係 hit 嘅，但係我唔係話套戲唔好嚇，即係但係意思即係你唔公平嘅，其實不嬲都係。所以我 都要睇題材啊嘛！ 不嬲都對呢啲咁嘅攞唔攞獎啊，我唔理你奧斯卡咪點啫嚇，就香港電影金像獎我仲不放在眼內添啦嚇，奧斯卡又點啫？我成日覺得啲我唔好覺得啲人咧，成日睇住呢啲獎去睇戲嗰啲人有啲毛病嘅，即係其實你唔使理佢攞唔攞獎，有時唔關事嘅，唔係好多時都唔關事嘅，講真嗰句啊。 咪咁，其實自己分咪算咯。 同埋好似嗱呢啲咁啦，呢啲咁嘅鬥室咁啦 ，room 咁啦，講真嗰句，佢唔攞獎嘅話，你點去睇啫？咁而家好啦，有獎啦，咁而家佢都而家先上，佢都知㗎啦，佢都知嘅。如果呢套攞唔到，佢唔上，我懷疑佢唔上㗎啦。可能佢直情 strict to video 係啊，唔出奇啊 ，strict to DVD 咁啊嚇。我攞咗， 就算就算唔攞話佢上嘅話，我咁可能未必長條又好刁轉咁整幾場咁咯。 咁我好憎呢種咁樣嘅現象㗎喇，即係成日跟住啲獎，喂你自己識唔識睇戲呀？咁當然唔識啦嗰啲人係咪，咁但係你亦都唔需要套戲攞到個咩獎，你就跟住就喺度跟住貼金，其實你都有權覺得唔冇興趣或者覺得唔好睇嘅，係呀，係咪呀，即係我覺得 你唔係喎，唔鍾意咪唔睇，鍾意咪睇都冇所謂，關 我 嗰隻事 㗎，我好唔鍾意呢種咁嘅態度，係呀，講真，跟住同埋呢成日仲跟住轉口風呢啲，尤其是呢啲呢，即係套戲未攞之前就踩到一棟都冇啊！攞完咧又哇個貼金啊嗰啲咧，係啦，咪跟住喺度又話，哎呀我一早就講啦嗰啲，哇呢啲先黑人憎嘅大佬，呢啲先黑人憎係咁啊好啦，咁啊終於而家啊憑住呢個丹麥女孩啊呢、這個女主角，佢叫乜鬼名我唔記得咗 ，Elika 乜鬼咁嘅好似叫做嚇，咁啊終於都叫做攞咗個 女配角啊，咁即係之後大家唔好話唔識呢個女係邊個啊，即係咁嘅意思啦。OK， 咁呢個女我就嗱、你唔想聽錄音啊，我不嬲都 tip 呢個女係得嘅，即係等於我不嬲都 tip 啊 Jennifer Lawrence 係得嘅。OK， 未攞獎之前，咁你咪聽下咯，你咪聽下我哋節目做咗咁多年係咪？有 keep record 聽翻我哋之前點樣講嘅，就唔係因為第二啲咁明明上個禮拜仲踩緊，今日咪哇，跟住就搬龍門轉口風啊，好嘢好嘢好嘅，第二位有埃及神戰，咁我就覺得一般般嚇。咁啊，第三位咧，而家已經又喐咗喎，而家變咗倫敦淪陷， 係 係啊，又喐咗啦。咁啊，第四咧有呢個怒海救援嘅， 係啦。 咁啊，第五先係鬥室啦。咁始終係呢個題材，雖然話幾感人都好啦嚇，攞咩獎都好啦嚇。咁啊，娛樂性就不及嗰啲嘅，始終有啲人話悶添。OK。咁第六位竟然仲有美人魚，而家個賀歲片嚟講，力保十位之內咧，真係都已經非常嘅厲害啊！ 嗯， 當然係又係啦，周星馳又再度成為香港人嘅英雄啦，我又唔知點解啦，係咯，之前已經俾人 之前唔係咩啦， 係就唔知咩， 之前反到咩啦， 即係總之不斷喺度搬龍門啦，咁又唔好成日鬧政府搬龍門啦，我覺得根本個人都話搬龍門啦，除咗 個個都係咁搞啊，唔係咯，幾年前係咁插到開行就需要貼地話佢，跟住轉頭而家又升翻上去啦。 我哋有冇搬龍門啊？大家咁多年嘅錄音隨便聽翻，你睇下我哋有冇從來冇搬過龍門。OK， 第七位《焦點追擊》，哇 ，Best Picture 都係得第七位啫嚇嚇，即唔係，可能如果唔係，直情唔睇啲嘛嚇啲人。哎，咁第八位咧，竟然仲有死侍，哇，犀利啊！但佢場次好多噶， 嗯， 系啊，場次系過百場啊。第九咧，復仇勇者，嗱、呢、這個仲犀利啦，系嘛，系嘛，呢個攞乜嘢？系啊，李安納度啊， 李安納度啊， 即系净系佢攞啫，套戲冇攞， 唔系套戲，唔系个导演都系攞咗最佳導演啊，又， 个导演都系攞最佳導演系嘛，哦， 系啊，又冧裝啊，今年唔系。 导演系咪即系之前啊飞 飞鸟侠喎？ 哦，即系今次就系呢个复仇勇者。唔系啲人话应该个奖唔系俾阿李安纳度，应该俾嗰只红人啊。 就佢又咪乸嚟噶？你话 嗰下咁呢个最佳女主角系俾咗红人啦、啊， 系咯？点解动物又唔攞得嘅吓？ 系点解唔得咧？嗬， 系咯？ 唔知点解喎？系咯？即系演出好好啊！你话系咯？ 唔系如果套戏系动物片咁，成日影住动物咁，佢唔系有个题材关系又唔可以提名噶 神犬拉西噶嘛？ 系咯，只狗明明成套戏表现最好，但系因为佢只狗又唔可以提名噶嘛， 主角嚟噶，神拉西冇嘅，系啊，或者另外开咗个最佳动物演出奖都好啊，系咪先？ 最佳动物咯，系啊， 动物演出 系咯， 都应该啊，冇又冇啊，好歧视啊， 唔知啊，都系佢自己围内最屌屌啊， 红人乸咪好似啊咩希德利亚啲歧视，嗰个都系红人。 那個、我唔系我原本系女嘅，不过甩咗层皮嘅。 哦，咁我唔理你，你而家表现出嚟系一个红人啊嘛，吓系嘛？即系你之前话咩啊嘛？施洒啲佢哋话都应该有奖系咪 ？Digital 演出都系演出啊嘛，唔系咩？ 嗯， 咁施洒唔喺度星星， 系 咯？点解嗰只得呢啲唔得咧？啊，我唔知啊。OK， 第十有呢个恐龙大时代系啦。好啦，咁下面有啲就有啲咩新戏就落咗去咧，已经就系我头先讲过嗰套啦，应该系嘛？嗰套《施压者》系嘛？ 啊， 唉，《施压者》咧就第28位嘅，因为咧得冇办法啦，咁啊得嗰一两场嘅啫，其实基本上每日吓，即系两间戏院每间一场，好似一间系 Sky 系咪好似啊？另一间好似系咪要唔知要入到去边位度啊？好远噶，唔记得边度啊？ 系 啊， 嗯， 咁样嘅。青衣啊，好似系嘛， 系嘛， 好似啊，好似系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唉、啊，算啦，咁啊，啲咩奖项啊，啲嘢就我觉得系浮云咧，大家即系睇得咁重就，即系影响你去欣赏嗰套戏，我就觉得真系唔系好应该嘅，我不嬲觉得系，即系大家应该即系识欣赏啊，培养个自己识欣赏好戏嘅能力啊，就唔好下靠人哋话你知啊。即係你話我知好，我都可以唔認同㗎，係咪先？我自己獨立判斷嘅能力啊嘛，我每次都講啊，係嘛？嗱，咁啊講翻啊，以上嘅就係呢個嘅香港嘅觀眾啊，以荷包啊同腳投票啊，你只作參考啊，你可以你有唔同嘅選擇啊嘛，我哋過禮拜都講啊，同埋金像獎啊講埋啊，金像獎啊邊個得？你可以你唔同選擇㗎，你唔需要信㗎 ，OK？ 嚇，因為我哋一陣講你都唔一定要信㗎，因為你自己嘅判斷啊，不嬲我哋鼓勵 ，OK？ 好啦，咁啊嚇，好啦，咁啊。大家自己睇自行判斷。好啦，跟住嚟咧，咁咪講啲戲啊，咁啊唔中意嘅穿橋啊，唔中意聽古仔朋友啊，熄機。 好啦，咁講邊個先啦？頭先講過啦，我哋劈埋就先插咗嗰套咩先啦？嗰、啊、套啊《獅牙仔》，點樣插咧？我哋又冇睇，你又知唔好睇。咁我唔係講緊佢套戲好唔好睇，當然我有睇過下啲人睇過之後嘅反應嘅。咁當然啦，人哋講啊唔可以作準，不過但係畫頭嗰樣嘢我都係望過，係啊，亦都係聽過你嗰個班底咧上過第啲節目嘅訪問嘅，即係我唔係完全冇了解過喺度吹嚇。OK， 咁好啦。咁佢啲訪問基本上咧就話呢套戲咧係基於啲真人真事咁樣嘅，咁佢就話呢個女主角係飾演翻呢個 Mei Ling 嘅角色，咁但係其實我好奇怪點解佢咁講，因為個女主角就係 Mei Ling 本人， 點解係飾演翻？ 係啦，你會唔會即係你係 as himself as herself 或者啲狗 as itself 咁樣噶嘛？係嘛？ 嚇！ 即係你仲係 as herself 呢度，咁點解佢係飾演咧？即系唔好明喎，就咁都叫飾演，咁就做翻自己 ，OK？ 咁不過咧，佢裏邊嘅故事咧就改得好勁嘅，係啦， 係咁啊，應該唔夠勁，所以咁勁喎要。 係冇錯啦，咁佢嗰啲編劇啊、導演就話，因為佢個故事就傾嗰陣覺得太冇戲劇電影感，咁就幫佢加咗好多嘅。咁原本佢個故事裏邊只不過話係大病一場咧，就開始有啲即係特殊能力啦，佢自己講嘅嚇，即係其實就即係。即係見鬼啫嚇，即係唔知幾時撞鬼係一種能力啦，我唔知啦 ，OK？ 咁遲啲會唔會我傾踩屎係一種能力啦 ，OK？ 嚇， 開咗眼喎，咁都有能力啦。 咁踩屎可唔可以開眼啊？ 唔知喎， 即係人踩我踩係要我踩中咁，係咪我有特殊嘅能力啊？ 都要佢睇下點樣解釋啊，都可以。 人哋唔撲街得我撲街，咁我咪一種特殊能力嚟嘅咧？ 係特別黑仔都算係特殊能力喎。 啊，咁的確係啊，即係我都諗過一個科幻故事係特別黑仔，但竟然係一種超能力嚟喎，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嗰個故仔啊。OK， 都可以係嘅 ，OK， 但係呢個你要從科幻角度去解釋啊。OK， 咁好啦，咁好啦，咁啊唔理佢啦，你話特殊能力，特殊能力啦 ，OK， 咁啊，但佢就話啦，哇，咁太普通啦，佢原本唔知係嗰啲肝炎咁嗰啲啫嘛，即係其實唔係嗰啲 cancer 死得人嗰啲嚟嘅。即係大病，但唔係嗰啲即係會死人，所以冇即係死過翻生未，唔係嗰種嚟嘅，即係都要入醫院，咁但係就未至於話即係嗰種程度啦。OK， 唔死得人嘅，都未死得人嘅。OK， 唔係話生個 cancer 好翻啊嘛，即係話醫生話你得翻幾個月命就即係奇蹟地康復，唔係嗰種啊嘛，即係大病一場啦，基本上係 OK。咁跟住就有超能力啦，咁呢啲其實喺以往嘅有某啲嘅超能力嘅外國嘅 case 都有嘅，即係有話有大病一場之後得到一啲奇怪嘅即係超能力嘅都有嘅，咁其實就唔係平淡㗎喎，唔算平淡㗎喎呢個，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可以拍到出嚟嘅話都唔係平淡喎，點樣平淡呢？ 正常睇下點拍啫， 咪睇你點拍啫嘛！你阿 Deadpool 啊，夠大病一場啦，係嘛？跟住走咗去醫咁，結果有超能力啊嘛，咁都係咁嘅喎。佢竟然咧就改到佢咧係離奇車禍之後唔死得咁樣喎，使唔使咧？ 嗯， 咁都唔係好勁啊？點解唔離奇空難咧？首先， 係離奇再唔使入醫院嘅喎。 唔係佢有入醫院，但係冇影。 唔係啊，佢話入咗醫院，但係即刻出咗嚟嘅。 哦，嗱，咁呢個就我根據呢、這個另一個網啊，係啦，另一個節目嘅主持啊嘅網啊，唔講邊個啦 ，OK， 咁佢就睇咗嘅，咁佢就寫就話好犀利嘅，佢就喺呢度係慳錢慳到咧，咁就可以入醫院嗰度咧，淨係影一影個門牌，個醫院啊個門牌啊，跟住轉個頭咧，已經影佢屋企人接咗出嚟搭的士啦，即係完全連樓院啊喺裏邊即係昏迷啊嘅所有嘅嘢都冇影嘅。 咪即係最冇個景係床瞓喺張床度啦。 係，咁我覺得會唔會去宜家家私度借張床咧？得唔得？借張床啫，大佬，因為唔好難啊。即係你就算唔 book 間醫院，你求其揾個地方擺啲白曬嘅嘢，咁都當係㗎啦，係咪先？ 啲白色嘅咁樣個場景嗰度瞓喺度話入去。 難係㗎啦，冇人話一定要真係揾間醫院啦，係咪先？即係我咁難咩？影一影都咁難。咁唔知仲要佢冇交代，即係佢 啲醫生鋪台 cosplay 護士嗰啲衫都冇啊！ 唔係即係總之呢啲係連電視劇都未去到嘅程度啦。OK， 咁啊，總之佢就話所有嘢咧都係一切從簡同埋去即係慳錢嘅，係啦。咁啊，至於一眾嗰啲所謂咩 UFO 特技咧，就係、是、天上面一個光咁嘅啫。 即係天上面一個光，你唔好以為係即係你睇西片嗰啲喎，嗰啲 OK 喎。即係即係佢係 key 一個光㗎嘛，睇個天㗎嘛。 嗯。 即係好似以前啲武俠片呢，射呢個咩話嗰個叫咩，阿段譽嗰個嘢叫咩， 六脈神劍。 六脈神劍嗰隻啊。 定係佢嗰啲練功嘅時候咁整啲特效咁面到有啲。 唔係佢係六脈神劍嗰隻。 係。 即係唔係沙窩嗰隻，你明唔明？ 嗯。 沙窩嗰隻佢真係整得係光咁㗎嘛，係咪有條邊有顏色㗎嘛。六脈神劍佢整咗笪嘢落去，你明唔明？整咗笪卡打落嗰啲咁上下啦。如果呢個我就畫頭我都有見到，係啊，望咗天度見到有個光咁嘅嘢。佢朝頭早嚟㗎喎，最奇怪係咁樣啦。咁唉，總之嗰個戲嘅完成度啊，嗰樣嘢就你不能夠要求啦。咁根據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夢嘅講就係啦。咁不失為一套即係好有即係好勇敢嘅一套電影咁，即係佢用啲咁嘅。 佢講係佢話好有勇氣啊嘛。 勇氣啊，竟然咁都即係其實換句話講，即係咁都夠膽死拍套戲㗎啦，即係意思係嘛？我幫佢演繹翻做一句識，即係人話俾大家聽啦，即係夠膽死拍出嚟啦，咁樣都夠膽死喺戲院做啦，都夠膽死不斷即係喺上面即係寫啦，又話咩又咩話個個靚女啊嗰啲咧嚇。 嗯。 咁靚唔靚女就當然。即係好多紅星嗰啲我都唔覺得靚女，啲人都話靚，係啦。咁但 anyway， 咁呢幾個又唔係紅星啦，因為係啦。咁你咪大家即管 judge 下到係咪靚女啦，上面嗰啲係啦。咁我不作即係評語啦。OK， 咁都係即係冇嘅，人人可以有唔同嘅標準㗎嘛，係咪？ 啊，而家標準勁喎，魯芬係女神啊嘛，咁佢哋靚女唔出奇啦。 唔同嘅，女神還女神，靚女還靚女， 係嘛？ 女神啊，要係索嘅， 係。 因為索唔係話佢索啊，即係其實係好似啲 K 咁啊， 係， 即係嗰嘢一嘩 嗰啲神經出現咗問題，開始用啲嘢嚟剔㗎嘛， 冇錯啊，即係你剔嘢啊，唔係食嘢喎，剔嘢，大家唔好用 食嘢，我哋講嘅話係佢食嘢冇味都要剔嘢嘛， 即係食嘢呢，就你從中通常食嘢呢就好少話啲好難食嗰啲味道，你話好味㗎嘛，你但你剔嘢又唔同啊，你剔嘢就唔係嗰好冇味㗎嘛， 頂人咯，係我哋。 唔係你拍嗰啲丸，嗰啲丸唔都好味嘅咩？味嘅藥咁味。 唔係，我係頂人啊嘛，我一向都係。 係啊，你頂人嗰下同味唔係味覺啊嘛，成日你直接刺激你個神經系統啊嘛，大佬。即係你睇老芬咪呢只咯，一睇哇，大佬你話咩著婚紗擰過嚟係嘛？哇，哇呢下你仲嗰下即刻好似並頭咁啊，那個感覺大佬。 嚇！即刻嗨曬啊！ 即刻叮一聲啦，係嘛？見到佢啊，咁你女神就又係咁用嘅啊！靚女咧就正常就應該係食嘢嗰個 level 嘅，靚唔靚咧應該你食得出嘅，即係好唔好味應該食得出嘅。有啲食哇好核突嘅味，咁你會想嘔噶嘛？係咪？咁大家即管即係去食下啦。OK， 睇下好唔好味啊。OK， 咁好啦，咁呢套戲本身嘅關於個電影部分，我哋不多即係多講啦，有少我哋未親自睇過咁啊，即係轉述翻啊。即係有啲唔同嘅講法，有人竟然讚到天咁高，咁有人就好含蓄地去即係去踩佢，因為其實我都係咁樣。好嘅，咁我講下要評論嘅嘢係咩嘢呢，就唔關套戲本身話好定壞事。咁我要介紹大家睇呢，好耐之前有一套好戲呀，好多人做㗎喎。 係。 咁就有呢個王傑啦，咦應該唔錯喎，有李子雄啦，一道文澤添喎，咦咩戲咁抵死要介紹。 好耐啦呢套。 我好耐啦，唔知幾 年。02年啦，我睇資料就係。 嘩真係02呀，真係02電影，真係02年特別多呀真係。嘩呢套犀利呀，仲要當時得令係食住呢個賭神嘅賭神之神呀，嗰度叫做。嘩要睇呀呢套。點解呢，因為係一個福音電影嚟。 係。 咁點解無端端講個鬼戲呀，講到福音電影，唔係科幻片，應該話頭先嗰套佢自稱。科幻片講到去嗰套福音電影，其實呢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係大家呢竟然都係將一件即係佢聲稱係個人嘅經歷啦。嗱我唔係首先我唔懷疑佢呢個人經歷先啦。即係我都覺得其實唔出奇㗎，有啲奇怪的經歷 ,ok? 我唔係笑佢有個人經歷啊，我唔係質疑佢個人經歷啊，依份因為好個人嘅感受嚟嘅。ok? 我唔係質疑啊 ,Mayling, ok? 我質疑佢套戲點解咁拍啊，我而家講緊 ,ok? 好啦，咁要講下呢個賭神之神搞乜嘢嘅呢， 《火影之神》咧，其實就基於一個係咪一個佢都係真人真事嚟嘅。 係。 咁當然佢本來嗰個故事就係一個即係信耶穌嘅見證嚟。咁但係你唔好理嗰個信仰嗰部分啫 ，OK？ 咁佢就話咧，呢個人咧以前就係一個職業賭徒嚟嘅。 嗯。 即係真係嘅喎，即係亞洲各個地方不斷去賭錢咁咁誒，佢即係佢厲害到咧。即係佢成有參加比賽又成㗎，即係唔係話你一般賭仔嗰啲咁簡單㗎，即係即係賭徒意思，即係佢真係有啲即係比賽參加下咁，有啲名次㗎，甚至乎曾經咁啊，咁當然啦，現實冇賭神嘅 ，OK 冇呢啲嘢嘅，咁但係你話即係會參加比賽咁，有啲 有職業賭徒嘅嘢， 有職業賭徒，即係一講嗰啲係呢啲咯，係咯呢啲咯，咁佢真係靠賭錢嚟係揾錢嘅 ，OK。咁真係有嘅，咁但係呢佢就話原本呢佢就好渣嘅，咁唔知點樣我都唔記得個詳細啦，因為我淨有聽過呢樣親自講過㗎以前，唔係親我面前即係聽過佢親口講嘅一啲即係可能 YouTube 定咩嗰啲啦 ,ok? 咁佢講過就話即係總之佢呢係遇到有一隻嘢，嗰隻嘢係成隻係黑色嘅，即係睇唔到㗎，嗰個人形係黑色嘅，即係好似一個影咁嘅 ,ok? 咁梗係鬼嚟㗎啦其實 ,ok?有神怪嘢有嘅鬼嚟嘅，咁嗰隻嘢就話咧，佢可以幫佢贏錢。咁佢咧，佢可以甚至乎幫佢變態嘅，真係變態，唔係賭性啊，唔係講笑啊。 即當魔鬼咁啊！ 即當佢後屘就話呢隻係其實魔鬼啦 ，OK？ 咁係一隻 demon 咁嘅嘢啦。咁所以佢就真係可以幫佢變態。咁佢每次咧，就算啲牌幾衰都好咧，佢都可以幫佢變到贏到個鋪，即係佢唔一定要變到最大嘅，你鋪四。 佢贏到啊，另類。 係啦，總之佢贏到其他人咁嘅咁。咁佢就真係可以變到變態喎，就佢講到話係 physical 喎，唔係鬼陰眼嗰啲喎。 嗯， 咪如果你要去到賭場或者甚至乎你喺啲比賽度，你冇得諗眼㗎啦，你知道人哋會 check 㗎，大佬應該 係。我係有 私底下同啲 friend 咁嗰啲啊嘛，你嗰啲真係有咁多人在場，咁佢即係話佢犀利到係可以 physical 幫佢換咗啲牌嘅，係啦。 嗯， 唔係話純粹精神上即係掩眼法呢啲。咁咧就令到佢咧都贏咗不少錢啦，咁但係咧去到最高峰嘅時候咧，佢就開始逆轉啊，即係唔知咪嗰隻嘢根本就玩佢嘅，即係等你而家好高， 賭到咁大之後開始啊嚟料啊， 就輸啦，就算攞到好牌都好咧，都會變衰牌，即係明明吸手煙都冇用嘅，你啊大各位觀眾開始點樣變，即係玩到你咁，即係你攞到好牌都比衰嘅，咁結果就搞到應該就破產咗身債啦，係嘛？咁如果就 叫富穿窿嗰啲 係啦，咁結果就即係衰到即係諗跳樓啦，係啊，即係要跳要自殺啦，即係除咗自殺都冇咩其他辦法啦，即係因為佢好爭好多錢，咁但係佢就奇怪嘅事就發生，佢話明明佢真係跳咗落樓喎，佢就突然間好似發夢咁樣，熟一聲咧，佢又突然間醒翻咁咧，又喺翻個騎樓度喎，即係好似頭先嗰段嘢好似冇發生，但係佢自己就話咧，佢好肯定自己真係跳咗落去。咁但係佢後面就 claim 話即係個神救佢之類咁嘢啦，咁結果就信咗耶穌咁，咁嗰隻嘢都唔敢嚟搵佢啦，總之咁啲債嗰點搞掂我唔知啦，咁我諗又唔係，我諗又未至於係咩嘅，咁你慢慢還就可能點都又得嘅，係囉，最主要就係你唔好再賭啫， 係你都係申請破產嘅就還錢還得幾多 年，我唔知佢點㗎，我因為我好耐之前聽啊，我唔記得佢成個 detail 啊，總之後面就梗係做翻 搞 掂啦，系啦，搞翻掂咁啦，咁所以而家就出嚟講呢個咁嘅見證啦，嚇，你當故事聽啦。咁佢就講話真人真事，咁我又覺得又即係你雖然你聽落覺得好奇嘅呢個事啊，咁但係又未至於話完全不可信嘅，未至於嘅。咁你都人養鬼仔或者嗰啲賭場自己都養唔少嘅，其實， 嗯， 係啊。咁所以話你中間有啲神怪嘢中間 involve 咧，我覺得都未至於。唔可能，系嘛？咁同埋中間咧，佢話佢明明跳咗樓嗰啲，咁會唔會真係係佢心理上或者咩咁啊？我唔知啦，係啦。佢就聲稱真係跳咗落去嘅，嚇。 嗯。 係啊，跟住好似突然間時間跳翻轉頭咁啊，即係你需要睇戲噶嘛。咁咦？點解而家我喺翻個騎樓？我明明跳落去，即係佢講嘅係咁嘅。咁如果你唔信嘅，你咪當佢發夢咯。即係你都可以咩？喺但係套戲點樣交代咧？嗱，重點嚟啦。頭先嗰啲係講佢個真人版，到佢竟然跨到咧。嗰隻所謂黑色嘅魔鬼呢，佢本來都係唔其他人見唔到㗎嘛，即係佢先見到㗎嗰啲咁。佢就將佢改咗成呢李子雄，仲要係平時一個有錢佬嚟嘅。 突然間變咗個角色 啦。人嚟嘅，係一個人，但係呢個人唔係正常嚟喎，佢魔鬼幻化嘅。 係。 真係魔鬼嚟嘅。變咗人，咁你即係講緊嗰啲飛越十八層嗰啲，鳳歲飯啊嗰啲。 係啊，每多個角色都係魔鬼。 係啦，即係改到變咗 人。 但佢係扮咗人喎，即係平時啲人 係咯，我扮人係。 所以如果嗱套戲，我真係有睇過㗎，我唔係吹水啊。但睇完嗰陣我就唔記得佢叫咩名字，但我睇翻佢呢度個介紹咧，佢竟然話阿李松嗰啲叫高進，我覺得好笑啊。即係高進原來係魔鬼嚟嘅。OK，anyway。咁啊，即係佢都叫佢乜生乜生咁嘅，即係佢平時明明又坐曬勞斯萊斯，即係人嚟嘅，就完全係人嚟嘅， 係 嚇，即係喺個社會， 即係佢身份係 人嚟， 人界係有人啦，但係身 即係 嗰外女有魔鬼 啊！阿李生咁，李嘉誠咁，哦，原來一直唔係人類嚟嘅，原來一直咦咁變身咁，原來一隻蒙面超人嗰啲怪幹部咁，即係你當咁啦，哇唔係啩，改到咁， 係 係。咁跟住好啦，咁就算啦，中間啲幾框唔好理啦，中間有好多場賭錢㗎，咁一定係啦，賭神之神賭錢做咩啫，係咪， 嗯， 即係梗有好多場賭嘅，咁當然佢初贏咁啲輸嗰啲唔好理佢啦，你當睇返都正常賭片咁啦。咁跟住後尾最尾真係講到佢要死嗰陣啦，真係要跳樓都唔掂嗰陣啦，咁就真係跳啦。喂，佢竟然呢真係拍到佢呢，佢半空中停咗跟住飛返上去喎。 突然間變咗超人 㗎嘛。哇，係爭在冇個神呢變成光之巨人喺手接住佢咋嘛。 嗯， 你成日集攝片啊，大佬啊，你咩事啊？唔係，原本嗰個故事已經唔係咁一般人未必好 believable 啊，已經覺得，即係原本 就個手法用啲咁樣嚟拍， 仲將佢再誇張啲。喂，咁我問下啦，呢個福音電影嚟噶嘛？呢度唔係普通電影，呢個唔係鹹蛋超人或者蒙面超人嚟噶嘛？係咪？即係你係想啲人睇完應該信耶穌先啱嘅，係咪？ 正常 係啊，咁呢個就福音使徒不嬲一貫作風啦。好多人睇嗰陣 相反啫，反而睇咗之後會搞錯。 即 係你好信嘅話， 即係同羅亞方舟一樣啦。入場前啲人就話咧，佢都一半半嘅，即係你問佢信唔信羅亞方舟，佢都覺得有可能嘅。佢信一半嘅都嚇， 係 睇完套戲出嚟完全唔信啦。 係一講完啫，係啊，即刻。 嗱呢套戲都係啦，你睇嗰陣，即係你未睇咧，可能你都未必啊，即係咁抗拒啊，信耶穌啦。睇完咧，你一定唔會信耶穌啊，因為套戲直情完全喺度講大話，你會覺得， 嗯， 因為太誇張啊。 系，佢点解要加咁多啲戏剧？ 咪冇错啦， 叫咩效果？ 头先我讲嗰个访问，佢哋话，即系，哎呀，嗰个施雅姐倾剧本嗰阵咧，就话呢个 Mayling 嘅故事就太唔够戏剧感啦。咁我咪加咯，咪将佢加咯。啊，咩肝炎入医院咁好都唔好，不如炒镬大炒车啦。系啊，咁我心谂点解唔炒机咧？点解要炒车夸啲啊嘛？ 系。 唔系你 见到光之巨人啊嘛，跟住 唔系你反正都唔影嘅，你讲啫嘛。 系啊，佢炒完见到光之巨人啊嘛，讲嘅。 讲咁你炒机啦，直情不如。 系咯，跟住我个人救咗佢嘛。 系讲乜都得啦，你讲啫嘛， 系 咪？咁佢炒车反而好似有拍嘅，佢冇拍医院啫。咁但系你既然好多咁多位都系暗抢嘅时候，你炒机都可以暗抢嘅啫。你咪影，你咪纯粹影住佢屋企人见到个新闻咯，都得噶。 系 唔使影佢嘅机炒落嚟噶嘛？你唔系荷里活巨片啊嘛？不过当然港产片都拍到嘅呢啲，即系阿赤道嗰啲咧，我咪觉得赤道啊，即系之前啱啱即系早年阿张家辉啊、张学友好多人做嗰套咧，嗱嗰套我觉得好推荐，因为佢真系好唔系好高 budget 嘅咋，同埋你政府完全唔支援之下咧，哇佢竟然拍咗一套咧，我觉得已经去到压井手嗰啲程度嘅科幻片噶。咪嗰度我都係科幻片嚟喎，因為佢話北韓嗰度佢偷咗嗰粒蛋好細粒嘅啫。 嗯， 佢話就一粒爆咗可以炸四個香港喎。 係， 唔係正常啦，係嘛？ 哈哈， 如果咁都係正常，乜阿基拉都唔係科幻片啦。 哈哈， 梗係科幻片啦，大佬。咁但係佢竟然用咁低 budget， 同埋即政府完全冇支援之下，好多位都係偷偷地即係嗱嗱聲拍咗佢嗰啲咧，啲飛車嗰啲話其實冇，好似話冇申請嘅，即係好似話有申請拍戲，但冇同佢講話又飛曬車啊，又槍戰嘅，係啊，咁啊等於嗱嗱聲 one take 過收工咁就算啦，咁嗰啲咧嚇， 嗯， 嗰種咯，咁但我嗰個拍咗出嚟相當唔錯喎，係人哋嗰度赤道係咪啊？咁佢講咗出嚟又話原來借唔到嗰啲歐洲嗰啲火車啊，去拍最尾張學友即係後屘揭發張學友係壞人咧，表光頭，佢後屘就話。唯有即後屘日本都未肯借啊嘛，就唯有改劇本話去咗日本。咁但係如果你唔知道個輪去猛咧，你睇到戲嗰陣你都唔覺得佢 cheap 咗㗎喎。 嗯，即係我嗰陣時講係講佢奇怪啊，係點解會咁？ 係咁啊，係奇怪啲，但係又冇話唔信嘅，同埋佢仲係好 grand 喎感覺。 哇哇，如果以港產片可以拍到咁，我覺得定超晒班火山口，我非常之推崇啊赤道呢套作品。好啦，咁相反啦，咁呢度就有啲人幫呢套貼金啦，就係話呢套先話，就係佢都冇錢咁咩？喂，唔係，咁赤道都冇嘅。係啊，咁其實問題就係你拍戲從來都係啃餸食飯，同埋你點樣去運用你嘅即係資源嘅啫嘛。 嗰陣時係話個古仔容易估到嘅，赤道嗰陣時話。佢個製作個， 個製作好好， 即係 個 效果就 OK 嘅， 好好真係好好嘅。雖然我覺得哇，拍到咁樣可以喺度講三秒雲，喺嗱你話拍唔到荷里活都，我覺得起碼去到嗰啲東野圭吾嗰啲㗎啦，我覺得似嗰啲係，甚至乎壓井手，我好過壓井手嗰啲添啊，我覺得。你壓井手咪 壓 井手咪成日咪就係想拍呢啲古仔咯，係咪啊？拍唔拍到啊？咁今次呢個咩啦，荷里活就做咗一次啦，一陣會講啦，係倫敦淪陷咪又係呢個故仔囉，咪又係成個即等於東京佢改倫敦咁樣，成個變咗俾佢哋啲恐怖分子控制咗嘛，即係你喺裏面困獸鬥點樣要咩嗰啲，咁即係佢都係玩呢啲。咁荷里活當然佢有足夠 budget 去玩嘅，咁但係你話點樣你一低 budget 仲要講一次呢樣咁嘅嘢呢，咁但係唔知喎，我尺度好好做到好嘢喎。咁 anyway 啦，咁但係呢個施瓦者就我覺得佢完全係即係其實如果你個成本低到個程度拍唔到，你可以唔拍㗎嘛。 同埋佢寫出嚟就返個筆跡嚟做個故仔， 即係你都冇錢啦，冇錢你唔好玩誇啲啦，再其實佢本來個故事平平實實咁，你話就大病一場，有咗一種有啲能力，咁其實你外國好多科幻片都有呢種喎，點解一定 唔係佢可以平淡咁樣拍出嚟，用啲氣氛落嚟就夠，唔使做到誇㗎嘛。 唔係要個劇情誇嘛，你係個講故事手法。 唔使要清到係咁啲死人，跟住喺度講到誇。 即係我呢個純粹從佢一啲即係 production 角度啦，有少少即係意見啦，係啦，即係點解咁啦咁。咁同埋即係如果你都唔係科幻片嚟嘅，唔好話科幻片咯，都係呢個問題啦。即係點解要講嘅？有冇講嘅？呢套明明係鬼戲嚟嘅啫嘛。咁但係唔係喎？咁但係佢又講 UFO 又成，同埋最神奇佢又話。最得意就佢個主題又唔係講鬼講神喎，佢竟然話係即係施壓者嘛，用個主題就係一個就係原來講咩就 歧視佢哋 啦，周圍啲人去壓迫佢哋係啦，歧視佢哋呢啲相信呢啲嘢， 攻擊佢哋啊， 攻擊佢哋係啦，咁同埋佢套戲好笑嘅嚇，就嗰啲攻擊佢啲人咧就後屘全部都離奇死亡嘅，啲死啊我哋而家都攻擊緊佢喎，算唔算啊？ 係都死啊，應該 就係、是、嘛。不過咧，我不嬲我咒人都好靈嘅， 嗯。 我講真嘅， 抵消翻啦，冇事啦。 我未死，我死咗，我驚我勁過精子。 嗯， 係啊。咁啊 ，anyway 啊 ，OK。咁啊，就即係我哋套翻就話咧，其實呢個即係等同於之前啲風林電影咧，即係太過 hard sell 啊。 嗯。 我唔係講個信仰嗰啲問題啊，即係我講話即係個手法上啊，即係你太 hard sell 咧，其實唔係咁好嘅。即 係反效果其實。 反效果冇錯，呢下先衰啊！即係你明明係 sell 嗰樣嘢嘛。你 sell 到個客而家反而唔信，咁你點仲咩？你 sell 咩人啫？你而家唔係賣出嗰樣嘢，你搞到嗰個人。 正常你化妝，唔係你有啲護膚品都係啦。 人哋入嚟嗰陣其實都係有興趣嘅，如果唔係佢唔入嚟啊嘛。哇！聽完你講咧，佢完全冇興趣，反而對仲衰過入嚟之前，咁你咪失敗咯。我純粹講個 technique 啊，我唔係講你嗰個信仰內容啦 ，OK， 我唔理你信耶穌啊，定係信佢呢啲咁嘅嚇飛碟教啊，定咩 whatever 啦 ，OK， 我講個手法啫 ，OK， 純粹講手法啫，因為傳銷公司都係用相似嘅手法，就係、是、你做得好成功嘅 ，OK， 咁啊，即係咪要諗咧？即係下次再做呢啲咧，即係你要 sell 個人啊 ，sell 佢嗰套即係 belief 嘅嘢啊，咁係咪要諗下點樣 sell 啊？咁呢個就同你拍一般電影講劇情講爆唔爆有啲分別咯。 系咯，呢样嘢你反而话要嚟爆嘅啫。 唔系咯，因为佢呢度好明显佢个出发点就 sell 翻阿 Mayling 系咪？ 吓， 你搞清楚嗰个咩未咧？即系而家太兴太好味，主要系 sell 太兴啊嘛。 嗯。 唔系啊 ，Eric Kwok 吓， 系咪？ 嗯。 吓，即系借 Eric Kwok 扮 Iron Man 嚟 sell 啊太兴。咁你知自己其实系拍紧一个宣传片嘅、嗯，你要知道。就唔係拍緊一套娛樂片有分別嘅咁、啊、你話要喂咁我拍廣告都話 impact 要緊有 impact 啦唔係咁樣扮 Iron Man 啫唔係但係有時 impact 又唔係代表你將個劇情整誇佢嘅因為你而家你 sell 緊嘅係話真人真事啊個重點係 你 set 緊真人真事啊嘛。咁你誇咗咪人哋咪唔信你真人真事囉。即係呢個重點嚟嘅。除非你個你唔係 sell 真人真事啊。除非你唔係 sell 真人真事。講明呢個係 story, 不過我經過 story 想講你嗰個信仰咁都得嘅咁都得嘅咁你唔好 sell 真人真事啦 o k 係啦。咁、okay? 其實就講呢個手法上嘅啫我有一個嘢都屬於。嘩好多雜聲啊喂。 係大家。 咁、啊、好啦咁呢個就除咗呢個嘅頭先講過嗰套《鬼神之神》好正之外呢咁我要講下咁佢裏面提嘅就係話呢即係竟然話外星人呢即係除咗有實體呀啲 UFO 嘅實體就佢話有一啲其實係屬於係冇實體嘅咁樣係啦咁即係鬼呀係咪 精神體呀、 啊、精神體咁、啊、鬼佬就冇話鬼唔鬼嘅，即係佢話嗰啲 energy being 啦，屬於係咯。咁但係佢呢度又成講到其實鬼都冇分別啦，係咯。咁我諗個體系上，大家即係會唔會中國人真係幾含糊？即係搞翻清楚先。咁同埋如果你要借科幻嚟 sell 咧，咁我調翻轉啦，話翻俾你聽啦。其實呢個鬼佬裏面咧，就真係有將鬼神同呢個科幻係撈埋嘅一啲，即係嘅即係一啲嘅橋嘅。咁最犀利嗰個就是黑蘇魯神話。 嗯。 冇錯啦即係嗰啲到底係 demon 嚟呀其實係外星佢唔係外星啦佢屬於第二個空間第二個 dimension 嚟嘅嘢。咁你要搞清楚其實你真係借科幻呢你都要識㗎嘛。你又唔識就亂咁講。係咪又話咩奇洛里維斯嗰套地球停轉日係鬼上身咩外星人上身係咩奇洛里維斯嗰套係首先係有個真人嘅人類奇洛里維斯呢喺個山度呢就俾人攞咗 DNA 呀。 係。 咁結果就後尾嗰隻外星人呢就用嗰個奇洛里維斯人類奇洛里維斯嘅 DNA 就將自己改造成為人類咁嘅模樣即係 DNA 將自己變成異人類化。其實。 佢好快咁樣變咁樣做喎肉身佢㗎嘛。 喔咁佢都要整個皮呀、啊、咁有個嘢包住自己咁變嘅。咁 係佢咁樣做出嚟㗎嘛。 冇話好快嘅因為佢嗰個人遇到嗰件事之前係好多年前㗎。 是 唔記得幾多年前都幾廿年前㗎好多年前㗎。 係好多年前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佢做出嚟嗰個畫面佢嗰度咁嚟嗰陣時候好似好快咁整 嚟㗎。完全唔係咩上身講唔上㗎 ,ok? 咁亦唔係呢話係由咩 ET 呀、啊、跟住就慢慢由友善外星人就轉到後尾嗰啲天煞就變咗邪惡外星人跟住就變咗奇里維斯嗰啲叫做靈體外星人喂錯曬㗎。其實呢這種上身外星人呢就反而真係上身嘅外星人呢你可以追溯到呢即係我哋追溯到最遠啦咁就唔係西片我唔知啦日本片追溯到最遠嗰就係鹹蛋超人。 嗯。 真真正正呢係有一個來自 M78 星雲嘅宇宙人呢就上人類身㗎嘛。佢係咪上身呀佢係㗎嘛係呢個肯定係上身係咪 係上身係。 上身㗎嘛冇呢、這個形容詞冇錯啊。點樣以心同體咩咩二合為一咁你用呢字呢但其實真係上身啦即係鬼上身啦等於咁你呢個呢就反而係好早已經有㗎啦就唔仲早過 ET 啦係咪所以其實呢種咁嘅所謂都唔知有冇實體嘅一啲外星人呢其實呢當然都唔係日本佬發明啊鬼佬都有㗎不過我就唔知道有啲咩例子啦如果你叫我數返鬼佬就即係早過吉田我唔知啦 ,ok? 咁但你話能量體外星人啊精神睇外星人呢就不嬲即係科幻小說入面都存在但我只係講科幻小說啦古仔嚟㗎咋 ,ok? 而家人哋聲稱嗰啲係講緊真實啊 但係 兩樣嘢啊 就係佢真實個案用講戲嚟講 喎係啊佢真實嘅情況但係用科幻片嚟去 support 係引述咁樣嘅點解 引述 support 係 佢支持佢呢個論點犀利呀 係啊 係啦、啊咁所以 anyway 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大家就不過我知道聽眾們好少會即係會信啊呢啲覺得即係荒誕啊 ,ok? 咁變咗就但係我都要講下啦即係反正講開咁即係我覺得不嬲即係我哋都好反感呢就好多啲即係我唔係話所有啊即係部分呢啲咁嘅靈異節目或者啲即係出嚟搵食嗰啲師傅呢就成日借科幻呢即係走去 sell 啊。咁我唔係霸道佢哋話我霸道唔係我霸道因為你攞咗樣唔係嘅嘢就係話你係嘅。嗰樣嘢係有 stand, 有 其實是有 definition 的，大佬咩係 science fiction， 字典都有的，你睇呀大佬。即係我唔鍾意嘅就係你明明係一個師奶教主送嘅節目 ,ok? 咁雖然你都會報一下今日啲菜賣幾多錢斤，咁但係你唔能夠聲稱只係財經節目嚟㗎。是不是即是你報一下菜幾千斤你不是財經節目是不是 嗯。 那如果是這樣我們一陣臨尾啊不如報一下啲玩具啊賣幾錢啦、啊、我們有財經節目啊。啊 是。 不是啊嘛。即是不要假稱自己是即是你每一飯嘢有自己的飯數那是不是就很清楚的原本。不要在這裡即是偷換概念啦即是我就很討厭。不是而且為什麼這麼喂大佬我們做這做為什麼即係到呢個第一當然我哋係講創意啦咁創意之餘咁我哋都開個題都係科幻咁我哋都係不斷用咗幾年時間都不斷講俾你 ,what is, 啊科幻係咪咁你竟然周圍啲人就不斷去搞亂你就用第啲嘢就喺度俄稱係科幻咪咁大佬你真係同我哋對住幹啦係咪係咪即係如果你咁樣我冇辦法唔去講下囉係咪係啊。即係如果你覺得我咁叫霸道呢咁就唔係喎。咁如果你正式開個真係講科幻嘅節目你唔好喺啲靈異節目度講科幻唔該。你正式開個科幻節目咁就大家一齊講我都冇所謂。你可以對科幻嘅理解同我有差別。咪因為呢個就算我哋同阿李偉才都有差別嘅。我哋不嬲都覺得科幻好闊係有軟有硬嘅。o、okay? k 即係啲好軟嘅。軟科幻呀我講。 喺啲表現都係話係科幻嘅。 即係好 fantasy 嘅。都我哋都會接受佢係科幻咁啊李偉才博士就覺得唔得啦即係佢嘅科幻就只係硬科幻先算科幻啦軟科幻唔屬於科幻啦嘛。咁當然好唔同啦同我哋呢個理解。咪咁但係呢個唔同呢只不過係一啲比較再狹義啲嘅地方度大家有接受嘅光譜我哋闊啲咁啦你當其實係係咪咁但係都未至於話佢講嘅科幻唔係科幻我講科幻唔係我哋嗰啲都係科幻嚟嘅佢講嘅都係科幻嚟嘅。起碼係咁先啦大佬。 嗯。 即係你有權你唔鍾意邊隻高達我鍾意邊隻唔得 ,ok, 咁起碼佢隻高達係咪 嗯。 你冇理由睇緊第二套唔拉加嘅卡通片你話嗰套係高達嚟㗎嘛。咁呢個就一定唔 ok 啦。你鍾意邊個高達高達迷都一定會話你係假㗎啦。係咪呀你冇理由揸住叮當就話高達嚟㗎係嘛。咪有一隻機械人㗎嘛。ok? 係。 咁係機械人嚟嘅叮當都係。咁anyway, 咁即係如果簡單講係咁啦有咁咪講唔晒啦 o k 咁快啲係講幾套例子就話呢頭先話過有啲乜嘢係其實係半科幻即係所謂黑蘇魯神話咁抽象大家可能唔知咩黑蘇魯神話唔緊要。咁大家有冇聽過呢、這個 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 呢個瘋狂山脈呢咁就係呢個嘅Patrick Wilson 罕見太平洋導演呢不嬲都想拍嗰套戲即之前就因為爭取唔到先間粗轉橋啊就拍 Patrick Wilson。係啦咁 Patrick Wilson 其實本身已經攞咗呢個概念啦就係話呢喺呢個海底呀就原來有個 portal 打開咗呢就會有啲第二啲空間第二啲唔知係宇宙嘅另一個宇宙啊就邊度嘅一啲奇怪生物走過嚟㗎嘛。咁其實呢個就係基本嘅黑蘇魯神話嘅概念即係話呢你打開一啲所謂魔法陣嘅 whatever 嘅嘢其實係一個 stargate 嚟嘅。即係 stargate 唔一定要係一個裝置嚟嘅即係其實可能有啲星際真係有啲通道你即係打開咗呢嗰啲嘢要走過嚟嘅。咁嗰啲嘢其實未必係鬼嚟㗎喎可能係另一個宇宙嘅另一個即係可能係啲異形啊啲咁嘢嚟咁嘅意思㗎喎或者係大怪獸咁可能 physical 㗎喎咁所以咪會食人啊會咩囉。咁當然啦佢黑蘇魯神話都有啲比較 奇怪啲嘅都有啲精神啲嘅。咁但係佢就將呢個科幻同呢個嘅鬼怪呢佢就撈得好正嘅所以黑蘇魯神話好多嘅外國人嘅心目中係好有地位嘅。尤其是呢啲咁嘅導演呢好多其實都好想成日想重現喺呢啲嘅戲入面。咁呢個Patrick Wilson導演亦都拍過 Hellboy 啦大家記得係咪其實 Hellboy 都係二戰用二戰嘅技術啦佢哋用返希特拉嗰種技術打開個 portal, 整下 Hellboy 過嚟㗎嘛。 係呀。 咁而 Hellboy 本身就係咩就係打開另一個更一大嘅 stargate 嘅一個鎖匙嘛就係佢個拳頭就有鎖匙嚟㗎。即係當然後咪 交佢就係條鎖匙嚟㗎嘛其實佢。 交街架嗰個大拳頭係抄佢嘅我同大家講 ,okay。咁你打嗰度就唔掂啦就有啲嗰啲大魷魚嗰啲咁嘅嘢走過嚟嗰啲其實大魷魚大嘅八爪魚呢個形象亦都係嚟自黑蘇魯神話所以黑蘇魯呢就係嗰隻大八爪魚怪。咁所以全部嘢都係有關係。 咁去到呢個墓地二殺又係啦，又係玩一個咁嘅概念啦，就話佢即係佢就話其實軍方唔知打開咗個又一個空間門咁，所以走咗咁多怪出嚟啊嘛。咁當然如果我要現實解釋就係其實佢中咗毒啊，即係嗰啲幻覺啊 ，OK， 其實有啲人自己殺緊自己人。咁當然佢個故事就唔係咁講啦，佢就話真係走咗啲怪出嚟嘅 ，OK。好，咁至於另一套咧，更加匪夷所思啊！呢套其實早過曬呢啲嘅，就叫咩咧？就叫 Event Horizon 啊！哇，呢套咧就正正式式咧，將一啲好科幻嘅嘢，探船係咪啊 ？Warp Drive 好科幻啦、啊，點會呢啲諗到去鬼啊？咁哇，佢真係犀利啊！佢竟然話俾你聽，呢個二空間啊，二次元世界啊，就地獄啊， 係去咗地獄反而係 二次元，唔係講緊嗰啲唔係 Two Dimension 啊，即係二怪異個二啊，二次元啊，即係日文嘅二次元啊。二次元世界，咁原來是地獄，咁所以佢哋嗰個原來一開嗰個 drive 咧，有啲鬼啊走咗過嚟咁樣，咁甚至乎嗰個阿 Sam Neill 啦，男主角啦，即係做空少第三集或者做 Jurassic Park 嗰個博士啦，咁就佢就講佢係主角嘅嗰台，咁而佢老婆就係之前就係嗰隻船啦，就係去咗佢玩第一次空間跳躍實驗咧，就失蹤咗啊嘛。咁佢老婆就喺上面啊嘛，哇，其實好正啊，呢個真係好正，係咪有啲跟 Buster 咁啊，有少少啊。 哦，系啊，都好耐有翻翻嚟 嗰种咁嘅，系啦，跟住话揾翻啊嘛，话漂浮咗喺呢个冥王星嘅轨道啊嘛，哇，好正啊，好科幻嘅，哇，竟然咧入到船里面有鬼喎，哇，我初初都睇到我眼都突埋，哇，咩，点解套戏 系突然间见到啲佢嗰啲幻象嘅鬼嘢，我成日推错。 但系呢套戏咧，你真系唔睇由自可，你真系翻睇都觉得有味道，真系好嘢。嗱，咁所以咧唔系话冇噶吓，即系你话科幻系咪唔可以讲鬼？可以噶。因為你都唔知道其實咩鬼咩 demon 有冇權嘅，所謂 demon 真係另一個 dimension 嘅一啲嘅生物，或者一個全有物啦，唔可以叫佢生物啦，你唔知嘅，即係嗰啲我哋怪到我哋理解唔到㗎嘛，所以黑色神話我哋就話嗰啲嘢，即係唔係任何我哋見過嘅嘢呀，怪到不能夠言語呀，佢個形容嘅，咁所以呢個我諗大家要咁理解呢，哇，咁呢個好正呀，我都覺得好想香港會拍到啲咁嘅戲，即係可以介乎於科幻同呢個靈異之間嘅，咁但係呢個你本身你要好識呢啲咁嘅嘢先得咯，你就唔可以話即係求求其其啊，亂咁即係玩下靈擺水晶啊、占卜咁，跟住又話外星人嘅話，又話咩即係外星力量咁咩？你講咩啊？ 唔係好似死亡筆記咁？ 咪佢形容話似死亡筆記啊，咁但我又唔明咩死亡筆記啊，所以唔係你直接。寫樣嘅內嗰樣嘢發生嘛，佢呢度就變咗，其實佢呢種叫做 auto writing 就係純粹即係符機咁啦，咁不符機就唔係寫人體嘅字嘅，即係人體得到嘅字，佢又寫翻啲人體得到嘅字啦，即係中文啦，咁就會應驗咁樣，咁呢個同死亡筆記兩樣嘢嚟嘅喎，點解佢又會覺得似死亡筆記呢？因為都有筆同埋有紙啊。 都是寫都會死，都是寫啲嘢會發生㗎嘛，死咗嗰隻。 寫咗啲會發生，咁寫咗樣嘢係我寫，因為我寫而發生。同你其實發生，不過我係預言性咁樣寫低佢，已經係兩樣完全唔同嘅嘢，兩個相反嘅 direction 嚟嘅。 係啊，佢見到相同嘅嘢版度就話係啊。 哦，咁樣係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咁嘅程度嘅理解咧，就唔好編呢啲故仔啦。係啦，同埋大家千祈唔好再入場啦。如果你咁都分唔到個分別就係啦。不過我相信冇乜人入場嘅，我哋啲定眾 OK。 都入唔到啦，俾嗰啲 friend 買曬飛。真係，我啲 friend 可唔可以睇到佢都話冇飛嘅？一来 啲 fans 买晒啦，佢啲 系我唔知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大家要比较小心呢个处理，就唔系话一套烂片咁简单咯，系一般嘅烂片，我哋唔会嘥咁多时间去讲嘅，系啊，咁同埋咧，我即系要如果见佢讲到咁嘅程度咧，我先一定要再介绍多另一个人物吓，咁平时咧就咁叫做 Destiny 啊，啲高达 Destiny 唔系，佢系 Destiny 嘅，但系读出嚟都叫 Destiny 嘅，其实真系唔系一个人嚟，系一个教派嚟嘅，系一个 cult 嘅。即係佢哋叫做異端啦 ，OK， 即係當然佢唔係聖經嗰啲㗎啦，即係好怪嘅。咁嗰個女咧就佢話佢叫做咩 Sanity Spies 咁啊，聽落都唔似係真名。咁就平時你會見到佢喺個網上面就係鏟到幾乎光頭 skinhead 咁滯。不過我見佢近排又留翻長頭髮㗎，係啊，即係原來留翻長頭髮靚女嚟㗎，係 ，OK， 咁好啦，咁佢做乜嘅咧？咁佢就成日喺啲。YouTube 有一睇嘅，其實我貼咗上去群組，大家就去睇下。我特別貼咗一個大家好有興趣嘅人物上咗去身。咁佢就聲稱自己咧就係呢個 interdimensional portal 啊，佢話自己身裏面有一個。嗱，佢真係咁講㗎，嗱，好黑蘇魯神話㗎，係啊。咁佢就話咧，佢可以叫啲唔同嘅人啦，嘅死咗嘅人啦，上去身。 咁呢個都唔奇，最奇就係連死物都得嘅，包括咩咧？包括一支AK-47手槍啦，包括一張廁紙啊，唔知有冇底褲咧？我又好似見唔到個 list 啊，即真係有張廁紙喎。佢試過有一次係一張廁紙上去身，佢講係一張廁紙嘅感受，係咪非常嘅抒情咧？都係。咁最好笑就是李小龍嗰次啦，因為其他人物我哋唔熟悉啦，鬼佬嚟嘅。李小龍嘅我哋香港人嚟噶嘛。大家應該對李小龍好熟悉啊！李小龍有啲咩動靜啊？會講嘢點樣講啊？李小龍講英文係點樣講啊？大家應該聽過啦，係咪啊？未聽過我都擺埋上群組對大家去對照噶啦。 係，再睇翻啦。 李小龍講嘅英文固然好有我哋香港人特色噶啦，啲英文係咪？ 嚇！ 咁但係點解佢上咗呢個女仔身嗰陣，佢係講流利英語嘅咧？同埋佢唔會露兩手或者哇咁樣捉下鼻嘅咧？冇喎、啊。不當然那些是戲劇入面的李小龍，李小龍平時都沒有捉鼻， 真人不會這樣， 真人我覺得沒有捉鼻，但是他講嘢都是 有個講嘢的方式的，李小龍都是他完全沒有模仿不到的，不是，但很明顯 他做第一人他有模仿的， 嗯， 他是啊，他即是他畫第二人上身他有模仿的，為什麼李小龍他就這樣正常地講嘢呢？他不懂模仿啊，因為是吧，咁當然啦，他更加不可能用廣東話講嘢啦，好簡單嘅啫，呢啲嚇，咁亦都講唔到一口嘅 Hong Kong English 啦，講唔到啦嚇。咁李小龍咪落咗去嗰陣就曾經再修讀英文啊，好啊，啲英文好咗嚇。OK， 我唔知啦。OK， 咁但係佢裏邊就講好多奇怪嘢啊，講啲咩量子力學啊啲，我唔知李小龍點會識呢啲嘢。OK， 變咗去咗讀書讀英文， 知啊，唔知 讀呢啲啊， 唔知佢做咩嚇，即係講埋一堆九唔搭八嘅嘢，咁大家聽翻李小龍嘅，李小龍本身都係讀哲學嘅，大家唔好唔記得，佢講一大堆嗰啲嚇，即係你要好似水一樣咁去即係去隨住唔同嘅形態你會變成唔同形態啊嘛，即係好似水咁彈性啊嘛，即係大家聽我講啊 ，Be water, my friend 嗰啲咁嘅嘢，大家聽過啦，係咪好出名？佢反而呢度冇再講呢啲嘢喎，點解咧？點解佢嘅人格同埋佢嘅思想咁唔 consistent 嘅咧？如果呢個真係李小龍上身，唔係因為上身呢樣嘢，我自己雖然我冇俾嘢上我身，但係即係我有問過米，即係當然唔係我主動去啦，都係即係無可奈何地跟咗啲親戚去咁啦。咁啊奇怪地咧，又話好靚啊 ，OK。咁我問佢啦，你認唔認我邊個？我死得耐咧，就係唔記得咗。 嗯， 會唔會啊？你覺得會唔會 死得耐就 係死得耐咧，就係唔記得我係邊個嚇？咁都得 係咁，冇得解釋㗎。 唔係即係有 佢話曬喎。 有時啲嘢咧，你聽就知道 bullshit 㗎啦嚇。OK， 你撞下嘛，係嘛？撞唔啱就話記錯都好啊。 咁有一次撞得啱嘅， 咪同埋你之前一定有錯下我講嘢啊，應該 係或者調查曬先啦。 即係你做啲叫 cold reading 啊嘛，嗰啲叫做咁，你咁都唔識就唔好出嚟問米啦。啊，呢啲我哋都識。咁 anyway 啦 ，OK， 即係呢啲咪江湖嘢嚇，我哋都識嘅 ，OK， 咁你真係唔好去喺我面前玩嘢 ，OK， 嚇，即係如果我可以話翻俾你聽，你之前所有嘢你就驚，即係我講個文米婆啊，我冇嘢上身嘅，不過我天眼通，得唔得？我一直即刻 read 你個麥。又冇吹嘅啫嘛，其實可能我根本查曬家宅先嚟揾私家偵探，係咪？ 係，之前調查曬。 係咯，即係好多嘢，你冇睇下咩咩？阿許冠文以前嗰度咩咩話？上神定咩神啊？黎明嘅咧，咩神啊？嗰度叫做， 我唔記得咗呢個。 即係有阿黎明，有幾多套有黎明同阿許冠文啫？得一套啫嘛，神算啊，好似叫做係嘛？神算啊，好似叫做嗰套咪阿許冠英喺樓下。话俾我登记啊嘛，话上人要登记啊嘛，咁咪影印晒佢所有嗰啲资料啊，身份证，跟住 fax 俾咗许冠文噶嘛，原来喺上面，跟住佢跟住嗰啲 fax 喺度噏噶嘛，唔知有冇睇过啊？即系，即系呢啲咁嘅伎俩，因为你唔好喺面前玩啦、啊，大佬吓。咁啊，总之呢啲咁你根本嘥气啦，你揾啲其他人我哋唔熟悉，你揾我哋咁熟悉嘅人李小龙 话上身，你根本冇一样嘢似李小龙嘅，你点呃到我哋啫？大家唔信自己上去睇啊！我都 post 埋啦，我话哇，你咁叫李小龙上身，咁啊八两金系咩？吓咁啊唔留手系咩？喂大佬，咁啊李小龙噶嘛，咁啊阿星爷个 friend 阿小龙啊，点解？咁啊星爷啊，点解先？星爷自己扮李小龙好似喎，点解先？即系你连呢啲功课都冇做过啊，求其唞啖大。咁樣吓，咁跟住就話我係今集我入邊個上身，喂，屁咗少少啦。咁但係竟然呢個好多人信啊！我同你講，佢呢個教派而家係各種語言喺個 YouTube 上面大量喺度散播 ，OK？ 咁仲要有啲人就話咧，其實都幾危險嘅話，呢、這個教派本身。 哦，唔知啊，最緊用啲教派咁嚟傳播，咁樣都可以吸引到一班人嘅，好多時都。 唔係，因為佢背後係有個教主嘅，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哋係信呢個女仔，呢、這個女仔你當佢。即係先知咁啦，你當佢個位置嚇，咁佢個教主叫做 Pullman 啊 ，Pullman 咧用呢個讀嚇 ，Pullman 唔係 Pull 一街嘅 ，OK， 唔係一個 Pull 一街嚟嘅 ，Pullman 啊，即係 Deadpool 個 Pull 啊，嚇，係，跟 M 唔知 M A N M E N 我唔記得咗嚇，嗰個先係真正嘅教主，不過過世嚟嘅嚇。咁 anyway， 咁大家有興趣去睇啦 ，OK， 我唔係想介紹啲咩，即係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小心啲，其實好多咧坊間啲咁嘅神棍嘅，同大家講。咁啊話就話，即係咩啲人去成日打擊佢哋啊，俾人咩話？ 即係攻擊啊嘛，話佢個網絡 壓咩話？嚇啊咁 欺凌啊嘛， 欺凌係啦，咁都叫欺凌。咁我哋係咩？嚇、啊？咁我哋係咩？我哋又俾你咁樣盜用啊！你啲科幻嗰啲咁嘅嘢啦 ，OK？ 係啦，咁啊搞到你啊講科幻有人聽，我哋冇人聽啦，調翻轉啦。誰被人欺凌 啊我們慘過了同性戀那些會啊大佬是吧 你那些都還有得出櫃啊還有有得什麼大遊行啊我們科幻大遊行啊 ACG 大遊行 啊還有明星撐啊不 是夠不夠膽去 ACG 大遊行啊告訴人喜歡高達玩模型是吧看卡通片是正常你夠不夠膽 啊夠不夠膽啊我聽日就號召大家啊！你夠唔夠膽出嚟上街啊？反歧視呢個中意睇卡通片嘅成人啊！ 唔係靚仔，我係成人啊！ 成人啦，梗係嗰啲人係話你寧願你叫雞去賭錢啊，吸毒都好過玩高達，你有冇聽過啊？ 嗯。 或者睇卡通，佢成覺得你呢啲變態，仲變態過你去嫖賭飲吹。你冇聽過咩、啊？大劑過去搞機啊，大佬，係啊，千祈唔好話俾人聽，你鍾意睇科幻片，鍾意睇卡通片，鍾意睇鹹蛋超人。哇！你尤其是當你係即係個專業人士，我驚你個牌都會俾人吊銷啊！真係。係啊。OK， 咁就講完啦。OK， 照草草。啊，咁大家有興趣啊，自己再研究，或者有興趣大家可以望就傾啊。OK。好啦，咁另外呢嗰、那個咩 Covid Feel 呢其實就冇咩嘅，就係純粹只不過呢係香港就吹水呀，本來又話今個禮拜做，咁唔知呀、啊、Yahoo 電影我寫3月3㗎，咁但後面我見其他地方就轉咗4月14，咁我睇法4月14會啱啲係咪？ 係褪咗啦， 唔知褪咗定不嬲都唔係 3月3啦，我懷疑係啦。咁但北美呢其實下個星期已經會有得做嘅，咁如果知道呢套實質係講咩就一定知㗎啦，到時仲唔開曬咩係咪，咁就再同大家講返個實質個戲。咁而家講兩句呢就係話佢好得意嘅，其實今次呢都好似上一集咁呢有玩少少嗰啲叫做ARG 呀，即係佢哋所稱為即係 Alternate Reality Game， 咁但係當然佢呢個今次就唔算好正式係一個 game 嚟嘅，因為純粹 set up 咗啲網呢就玩一隻汽水叫做 SwampPop。咁呢個 SwampPop 呢就會見到一個畫頭度呢佢哋喺度飲嘅。咁而佢就真係整咗啲汽水出嚟呢，整到好似真一樣呢，就啲人去試飲呀，咁古靈精怪咁。咁如果大家記得上一集嘅 Covid Feel 呢，即係 Covid Feel 上一集叫咩名啊，叫做末世兇殺好似叫做係咪， 係呀。 咁嗰次呢就玩得咗大好多，就話嗰啲人唔知喺啲海彩底度搵啲咩整嗰啲食物呀，啲人食咗咩變怪獸嘛 ,Mutant 咗嘛。咁又玩到嗰個日本轉遊台，又俾嗰隻大怪獸成整冧咗，咁上次大好多嘅玩得，係啦。咁同埋真係有個 ARG game， 你要不斷解謎先會睇到啲片嘅。 咁 ALG Game 當然今日未有時間同大家再長講啦，但其實呢個就係我哋當年本來想話喺2012年搞嘅嘢囉，其實就係所謂搞個遊戲就係講搞呢個 ALG Game 啊。ALG Game 唔係電子遊戲咁嘅，即係其實你就喺不同嘅地方發放啲，你要好似啲童軍呢野外定向咁樣，你要周圍喺啲唔同地方，你要搵返啲嘢出嚟去解謎，你先搵到下一個線索㗎嘛。其實好過癮嘅 ,ok, 我知道呢個鬼佬啊，台灣同大陸都好多人好鍾意玩嘅，日本就當然鍾意啦。咁但係香港就唯獨香港冇人玩，冇人搞喎，甚至咁就嗰時本來想搞，咁睇下有冇機會啦，有機會我哋就將我啲故事又可以整曬整下，但係我哋都冇人手而家係嘛，點搞嘅係嘛？個禮拜就搞個節目，搞就係死啦。咁 anyway, 咁呢個下個禮拜再講啦 ，cover feel 嗰啲，今日講少啲啦，本來想講多少少係。好，咁啊好啦，咁啊講正題啦喎，搞咗成個鐘啦係嘛？ 嗯， 係嘛？喂，有啲人可能熄咗機啊，聽到係咪？哇，點解唔講嗰套正題啫？因為有啲人話原來唔會聽曬我哋成集㗎喎，係啊， 係。 咁唔會聽就成集咯，我咪講嗰啲無謂嘢先啦，我就係播埋玩具添㗎啦。咁你想聽呢個嘅倫敦淪陷啊，你咪聽落去咯，係咪？有咩辦法啫？唯有係咁啦，係嘛？正路 飛啊，唔會可能會。 正路喂，咁當然你都係飛咗佢，咁但係你飛極都仲講緊㗎嘛，我哋係嘛？係嘛？OK， 好啦，正題，倫敦淪陷，哇，醒未啊，大家啊？咁你已經熄咗機啊？ 點陷咧咁先？ 系咁上次白宮自創啦，係咪爆發啦，係咪呢個佢係 Olympic 嘅叫做，因為 Olympic 就係白宮嘅嗰個暗號㗎嘛。好啦，上次就其實我覺得悶好多嘅，調返轉 ,ok? 因為上次搞好耐先發生啦，第一又咁同埋又要講佢咩大衛營㗎，又死咗個第一夫人㗎嘛，咩跌咗落橋咁車嗰啲咁，唉，用咗好多餘嘅。老實講，我唔鍾意上一集嘅，有一般嘅啫。上一集我返嚟覺得呢不及另外嗰套另外一出叫咩另外一出是電人做美國總統的呢、 哦、我真的忘記了那套嘢叫咩 叫咩 即是姓名即是記得是雕啊做啊。 是不是叫白宮末日呢、啊、就是白宮末日是這一套上一集呢 即是姓名 不記得了所以另外一套是阿雕啊即是咩 ,G.I. Joe 的男主角啦是啦。 是啊 做的嘛即是个女的嘛、啊、我反而觉得那套挺有趣的调返转拍的。 嗯 好有神韵虽然那套就很明显就不及他那套这个《少龙十八》上一套咁大 budget 的啦是啊。但是我觉得那套好看一点好沉闷的我觉得上一集这个《少龙十八》那套。咁今次呢就换导演啦虽然那个编剧班底啊那些producer就冇换梗是冇换啦因为那个老细都是啊《少龙十八》有份啦点换啫啊。咁就唔緊要呢啲就出錢出咩啫就係 keep 返返唔緊要將佢換呢個導演嘩今次我就覺得醒神好多啦特別係呢大家最好就遲入場十零分鐘就更加醒神嘅因為呢套戲呢開頭都會用咗十零分鐘到呢去交代一啲文搶即係話自由三百已經係因為我老婆大肚想退休啊咁寫緊已經打緊呢個嘅辭職信啊咁另一邊箱就即係得閒就陪下總統跑步嗰啲好無聊嘅嘢咁跟住中途就話突然接到一個英國嗰邊嘅首相就去世啦咁就突然間話要各國領袖就要可能一個禮拜即係幾日幾日內呢就要去到呢個倫敦就去參加嗰個嘅嗰、那個叫咩叫做送殯咁啦總之去係啦咁因為好趕嘅時候呢就總統又搵佢啦叫個封信都未打好就跟住就唯有叫外母睇住個老婆就大咗肚嘛，咁佢就即係當咧，佢自己個心就當今次應該係最後一次咩㗎啦，嘅任務啦，咁樣，咁結果今次係梗係出事啦，咁原來事源咧就兩年前咧就有一個啲咩軍火商，就佢哋就視為係啲即係要剷除嘅十大人物之一，咁叫佢哋就類似係揾嗰啲咁嘅無人機定係揾嗰啲導彈就直接射鬼佢嗰個嘅 party 啊，即係佢唔知係搞個婚禮定咩？咁應該就死啦但原來呢就咁啱呢班頭目都好多即係尤其是呢個老豆呢就冇死咁佢好似有個仔又唔知咪炸斷咗腳腳後咩坐輪椅咁總之嗰班咁嘅友仔呢就話一定要報仇咁原來就係呢班友仔就變咗恐怖分子就搞今次嘅事用兩年嚟部署咁結果呢佢一去到呢個倫敦呢就各個地方原來呢佢話全部嗰啲各國領袖就用自己嘅方法法國領袖就直接坐洗頭艇啦真係洗頭艇喎唔係講笑 咁跟住日本佬最 cheap 嘅就咁普通即係揸個房車就過緊橋。咁跟住總之有啲唔同人用啲唔同方法咁啦，總之就咁美國總統就空軍一號就轉三架直升機，直接幾乎直接降落啊喺佢哋嗰度咁滯嘅。咁所以佢哋就喺最接近嘅地方。咁佢後尾發動攻擊嗰陣咧，就話咧，哇！竟然咧，倫敦嘅好多嘅差人啊、救傷車啊，都係佢哋啲黨羽喎、啊。 嗯、 即係都唔知係幾多人㗎喎，一後尾呢話最後話攻到佢鬥嗰陣都話有百幾個恐怖分子㗎，咁我唔知佢最初係幾多，最初都死咗好多㗎嘛，咁即係下下講緊幾百人啦、啊、最少係咪都係佢哋啲人喎，咁嗰啲有啲甚至話幫你 check 下架車冇炸彈，原來佢先喺你架車度裝炸彈，即係嗰啲咩衰嘢啊，即係嗰啲警察，咁、嗯、當然佢發難嗰陣就將嗰啲真警察啦嗰啲射低先啦，咁跟住就哇！乒乓咁打到有啲佢又成用炸彈啦、爆炸啦，即係好似話炸咗條橋啦，等個日本首相死埋啦，係咯。咁啊好多嘅，咁啊個德國嗰個女總理都係俾嗰啲係咪御林軍定咩嗰啲，原來又係潛伏咗佢哋嗰啲恐怖分子，咁啊射就咁揾槍射死。咁啊總之其他領袖都死曬啦。咁啊依家咪好似爭咁啲喎，咪有啲大國冇去到嘅喂。 係啲好期待㗎嘛，成日話。 咁佢好似之前有提過下嘅，就好似話冇邀請俄羅斯咁嘅，但佢又冇講過中國啊嗰啲嘅，係啦，唔知冇提嘅 ，OK？ 咁上一集就北韓啊嘛，明明嗰啲敵人係北韓啦，咁今次又玩翻啲比較係ISIS feel 啦，又係玩斬頭嗰啲嘢嘅，就可能即係比較近翻一啲時事啦 ，OK？ 不過遲啲又會翻翻北韓㗎啦，我相信係嘛，因為阿肥仔金又玩嘢啊，遲啲嚇。 唔係佢見到你哋唔理佢，咪玩啦。 是吧 是 吧即是屎忽有啲痕又冇又嗰邊又冇毛比高賣咁。 佢見到冇乜點樣講佢咁樣，你竟然唔講我咁樣，應該要令你掛住我咁樣要搞啲嘢㗎。 係呀，香港明明都頒個獎俾上次呢個無記電視。 嗯。 真塵換人㗎嘛，咪唱咗嗰隻呢個咩話咩北韓海闊天空送咁樣啦。 吓、啊。 唔算啦呢、這個。 我去香港佢唔識啊！ 香港唔識，哎呀，真係可惜。有記起你㗎，肥仔金係咯， 係啊。 anyway， 咁好啦，咁跟住咪冇啦，其他人死曬啦，咁淨係得阿志雄三百可以單拖咁就係，因為佢連佢身邊嗰啲即係嗰啲同事都死曬啊，幾乎啊，即係一個過程慢慢死啦，梗唔係一次喎死曬。咁佢就上咗架車就係咁走，但係中途咧連嗰啲防彈玻璃都俾啲機關槍後面打爛啊！因為事實上係嘅，如果你不斷咁射都係會爛嘅。 系， 即系佢变咗一柱嘢咁噶嘛，个防弹玻璃会如果系咁射， 系佢系黐住啲弹啫嘛， 即系佢都会烂嘅，总之如果你喺同一点继续射都会烂嘅，即系唔能够话不断咁挡嘅，唔系好似詹姆士邦嗰啲咁嘅 ，OK， 咁总之就死啦，死一个死一个咁啦，咁所以后屘就总之又俾佢哋上到直升机啦，咁点知咧，哇，原来佢哋已经嗰啲恐怖分子喺屋顶度等佢哋啊，就系咁搵啲肩托式导弹射佢哋，咁结果另外两架就为咗帮佢挡弹就已经系。即係自己真係幫佢擋彈啊！ 係 英勇犧牲啦，咁結果就連阿總統嗰架咧，都拉尾都俾佢射中就跌落，咁跟住阿志豪生就咩危急咁啊拉咗個嘢啦，即係唔知點吹氣咁樣，可能就保護住架機入邊啲人啦。咁結果佢就唔係爆咗佢成架，即係好似甩咗一忽咁嘅撞咗落地啊！咁撞嚟又佢哋係走上，咁但係另外嗰個本來係Secret Service 嗰個黑妹就已經即係俾人插中咗，咪冇得救啊！已經咁唯有抌低佢都死啊！咁樣講完兩句都死埋。呢、這個就得翻佢同阿總統咁啊，已經死啦！但係出咗嚟點解冇曬人嘅？原來成個倫敦咧已經俾嗰啲恐怖分子控制曬，咁啊所有啲電啊、所有嘢啊都停曬咁樣。咁但係明明之前成街都係人㗎，咁嗰啲人去咗邊咧？咁我唔好問我啦 ，OK？ 嗯， 根本冇人嘅，成個倫敦變咗好似紅 van 咁啊，係啦，咁結果就喺度打嚟打去咁啊，巷戰咁啦。咁但係咧嗰套戲咧由頭先開始發爛開始咧就好睇到尾喎，冇停過搞嘅。咁係得開頭嗰十零分鐘係比較係文搶滿啲。咁如果你捱得過咧，或者如果你覺得唔重要，你大可以遲十零分鐘先入場咧。哇，套戲精彩好多嘅 ，OK 嚇、啊，真係後面開始咧，即係自從去咗倫敦之後嗰度開始，真係冇停過，打到尾嘅真係一路。咁如果就好緊張之下就中途又揾到一個MI6 嘅女特工又。叫做幫佢哋啦，因為佢都話都唔知仲有咩人可信啦咁樣啊，咁啊嗰度就搞到連啦，總統都有幫手打過兩下嘅，咁因為今次總統咪咁上集都係嘅，係啊雙面人啊嘛 ，two face 啊嘛， 係， 咁你睇落都似嗰個唔係一味得個走字啦，都會開下槍都得啩，係嘛？ 係射得槍㗎嘛，係嘛？ 開得槍先啦，唔打得都咁都有嘅。 都有幫阿智能三百有時射好危急嗰陣射死咗一個想偷襲佢嘅人咁都有啲咁嘅事嘅。咁叫咗兩條友就變咗搞到係佢又仲要好笑佢仲話個總統揸車打到一啲知唔知美國總統幫你揸車。咁總之諗起以為可以衝咗重圍嘅途中呢就結果最後都俾人劫走咗個總統啦冇辦法啦。咁總統劫走佢就話原來呢就唔俾佢死㗎專登。咁就話原來要喺個電視面前要鋸佢個頭啊。係即係就玩 咗直播。 咁但我又唔知點解佢唔捉埋其他啲領袖啊咁其他領袖就即刻炸死 點解其他啲全部都殺曬得美國要就係。 捉就捉曬咁多國領袖 啊。 逐個斬㗎嘛應該係咪 係囉咪全部。唔同方法好似真係咁又燒死又咩咁應該鋸頭㗎嘛。 七個方法死呀。 係囉。 先過癮喎。 唔知係逐個咁樣唔同方法殺死佢。 我留返佢條命㗎啫呢個就做戲咁做啦 ,ok? 咁如果智能300後面就聯同返啲特種部隊就攻返入去佢哋搵到佢哋嗰個所謂基地啦咁當然呢個就靠下 Morgan Freeman 副總統就喺美國嗰邊發功。咁嗰邊嘅 MI6 就廢曬武功嘅全部人都係啦。咁我唔知係咪詹士邦放咗假啦係啦。咁郭咸城啦 ,Batman 又唔知去咗邊啦佢係同一超人打啦咁就冇出嚟 幫。Kingsman 都係全部休曬色 啦。冇休曬色啦 ,Uncle 嗰啲。退咗休啦 ,Uncle, 班 Uncle 就啊。可能啦。係我唔知咩事啦係啦。咁無端要換上智能300嚟去拯救世界啦。啊明明呢套戲好多蝙蝠俠嗰啲人㗎嘛係咪 ,Morgan Freeman, 啊做副總統啊 ,Two-Face 做埋總統添呢度。 係啊佢信比較冇嚟喎。佢 信比較冇嚟喎竟然。唔係換咗佛力就而家掛住同阿超人打唔得人嚟啊。 係啊。 掛住組織正義聯盟啊、哎、你呢邊打啲普通人類嗰啲你搞掂啦。我要打。 留返啲普通人打。 我哋打外星人啊大佬。唔得閒理你啊你嗰邊倫敦搞下先啊。咁 anyway, 咁總之就後面一攻入嗰段呢拍得非常嘅精彩啦佢就完全好似打機一樣啦啲人形容係一 shot 過但係好明顯唔係好多剪接但係呢個感覺的確係好似打機跟住咗去嘅。睇緊嗰啲真係 Metal Gear 咁大佬就係。咁好正喎真係好正喎個 feel, 講咗句喎。咁總之後面就輾轉之下都係救到嘅 ,ok, 唔詳細唔講啦呢啲咩 action 嘢形容都冇過癮嘅吓。咁總之後尾就鏟低曬嗰班嘅友仔啦咁冇㗎啦咁佢嗰班喺嗰度做嘢嗰班俾佢懟低曬後尾佢成棟大廈俾佢爆咗㗎因為佢哋係臨危就跳咗個 lift 槽㗎嘛即係呢啲咁嘅好鬼老土嘅好 TVB 嗰啲嗰啲咁嘅橋 係有少少啊都係咁 即係爭在個主角唔係馬德鐘換咗阿智能300好睇啲咁啦咁馬德鐘都唔好差啫係嘛成個馬沙咁嗰啲人講到啊 嗯 呢個總帥碌嗰個啊好樣衰㗎嘛總帥碌嗰陣啊。咁 anyway 啦咁 ,ok 嘅你睇下智能三百呢度就雖然當然你唔好 expect 佢係好似 Deadpool 咁嘅身手但係點解你話喺正常打嚟講呢佢算有身手喎。佢唔係正常嘅應該咁講佢都打到英雄本色咁㗎喺地下度線過嚟咁咁好多啲奇怪嗰啲咁嘅打法㗎。係。是啊即是你不可以說是正常的其實他都很超人的。 不是他擔了一條友咁闖入去都幾超人啊。 很超人的是啊不是你好像英雄本色那班友都很超人的中四十幾槍都不死 啊。我第二集最勁啊幾廿槍都冇事啊。 不是 正常啲骨都斷啲肉都爛都冇事仲行都正常。 應該成個心口都變咗面前牛肉的啦中四十幾槍啊。 是啊。 點解仲可以喐嘅大佬。 是啊仲正常喺喐到啊。 我諗喪 仲唔死啊啲人死晒之後仲坐一張凳落諗 咪。我諗喪屍仲四十幾槍都爛晒成劈嘢攤咗喺度啦。 係啊吊吊揈啊啲手腳。 佢唔死都係但係佢都攤咗喺度啦都唔喐得啦爛晒係 咪係啊。 係囉。Alien 都成隻散晒啦係咪你睇下你睇下佢哋嗰啲機關槍射佢嗰陣。 係啊。 都成隻爆炸㗎嘛點會冇事啫 ,anyway, 咁呢啲咪勁過 Superman。 正常都話咗 Superman 打唔入啫佢打得入冇事先勁㗎嘛。 打得入但係冇事㗎嘛勁過你打唔入。 仲要冇再生能力㗎嘛都冇事先勁。 冇錯啊。咁先勁啊所以你唔好話呢度唔係科幻片呢度都好科幻㗎。好啦咁最尾救返晒所有人之後呢咁梗係 Morgan Freeman 而家點會放過嗰個恐怖分子嗰個頭即係個老豆啦。咁後尾佢唔係佢之前呢呢、這個人就串啊 Morgan Freeman 就打電話入去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嗰個作戰室嗰度佢仲話多謝你接我電話咁呢最尾啊 ,Morgan Freeman 又打返俾佢跟住佢又接佢話又多謝你接我電話叫佢望下個窗 我仲以为佢系咪问佢见唔见到南丫岛啫？原来个窗有天花板嘅，咁佢望上咩咧？原来又揾另一支导弹嚟招呼紧佢。 系 咁最屘咪喺个天度嘣咁射落嚟咯。咁不过我唔知道，我上次佢都唔死，今次咪都会唔死嘅。 唔知今次又走咗。 佢冇讲过点解佢唔死嘅，其实从来都唔明点解嘅，系咯。啊，咁 anyway 啦，咁佢又唔係影住佢死嘅，佢影住成座嘢又爆炸咁嘅啫，係啦，咁其他人死晒㗎啦，係啦，咁佢当报咗仇㗎啦，咁 anyway, 咁最尾梗係啊讲有讲返少少原场啦，但係嗰老快嘅呢，就嗰个赵龙三伯就继续打埋嗰封未打完嘅辞职信，咁但係呢嗰度阿副总统啊 Morgan Freeman 就一路讲嘢，一路讲嘢喺个电视度，咁听咗佢讲嘅嘢，佢就突然间就 delete 咗封信，咁就完场啦。咁当然佢个 BB 都出咗世啦，佢翻嚟嗰阵嘢。咁冇㗎啦，後來嗰度就好乾淨利落嘅原則。我就略嫌嘅開頭嗰度呢就唔好做咁長啦，又唔好話唔做唔得嘅。即係唔需要用十幾廿分鐘嚟交代囉。如果佢好似原場 簡化啲做啊。 係啦，佢原場嗰度咁即係咁輕描淡寫，我覺得就好啲囉。嘩，開頭做咗我覺得頗長啦嗰段，即係你因為呢套戲都係頭打到尾會好啲囉。咪嗰我覺得有嗰段戲呢，有啲人睇嗰段已經開始會覺得冇咁好睇。其实如果你冇咗嗰段咧，佢会好睇好多嘅。 系 咯，咁 anyway 啦，咁大家试下 at 攞咗嗰段咧，入场嘅朋友系啦，或者去下厕所先咁啦，或者迟啲入场都得嘅。 哦，系。上次嗰套下 GI 做嗰套真系系白宫末日咯，睇翻咩？ 嗰套先叫白宫末日。 系啊。 哦，咁呢度伦敦沦陷嗰度前一集叫咩咧？ 咁系咪应该叫白宫沦陷啊？嗰度 系咪咧？ 唔知我咧呢个又要再揾啦。 佢又唔 系啱好揿啦呢个。 佢又唔会用 Olympic 呢个字直译咯。 嗯， 可能真系叫白宫沦陷，真系唔出奇。吓、 啊，你都唔奇佢嗰啲中文译名。 我哋点会话有白宫员有白宫爆痔疮啫？吓、 啊， 系咯，应该都系白宫乜乜叫做。如果冇搞错，系啦。Anyway 啦，咁呢套咧就唔系科幻片嚟嘅，不过我都讲过啦，咁你赤道咁样。是吧，或者你阿东野圭吾或者你压井手咁嗰啲，咁你有时即係佢设定一个都几夸张嘅一个嘅咁嘅战斗，係咪你牵涉到成个伦敦俾佢打到咪真係窿晒呀大佬。咁你呢啲。 咪今次炸到劲㗎嘛，唔係如果。 好劲好劲呀。係呀，直情你睇科幻片咁嘅，咁虽然佢唔系佢套戏入面冇啲超常科技，但係即係佢呢个咁嘅设定上面都系好夸张㗎。係呀。 嗯。 夸个詹士邦啊。或者咁講啦，呢套嘢老實講一句啊，好睇過啲唔好睇嘅詹士邦嘅集數，即係 Spectra。 嗯。 好睇過㗎。所以大家唔需要信網上啲人講過呢套嘢好差，即係我好奇怪就係點解埃及神戰好睇過呢套啊，大佬梗係呢套好睇啲呢大佬。 唔知有特技㗎嘛，你最睇。 兩套我都睇過嘅。 啊係啊，我知啊，仲咩啊，呢度有冇啲好正嘅女啊？ 冇女嘅。 係囉，佢好似話埃及神戰嗰樣啊，睇住條女㗎嘛都係。 啊嗰、那個女特工都算係女嘅，不過出咗一陣間都冇話特別正啦，女一個囉。正常女、 嗯、 ,ok 嘅。 咁埃及神之可能條女索啲所以佢哋話好啲啦。 咁、哦、又真係喎，我上個禮拜講過啦，嗰個即係有四分一同人血統嗰個女啊，即係嗰個啊 ,Mad Max 女啊。都有唔少人話正喎。如果睇完埃及神之下咁我冇介紹錯啦係咪。 嗯。 四分一中國人嚟㗎。即系同阿菲比基斯一样啊，菲比基斯都系喎，原来有四分一中国人血统噶。 嗯， 咁啊系正嘅，套嘢系影得佢好靓嘅，真系。咁不过好可惜佢中段冇咗啦。不过你咪当佢真系雅典娜咁咯，即系佢唔死啊，点会要佢救翻嚟啫？系咪？系咯，你当类似咁啦。咁佢又好重要嘅，的确冇佢又冇嗰个男主角要救佢呢个历险过程啦，系咪？咁啊，阿战龙三伯就。如果睇埃及神戰，我調翻轉就覺得點解要睇埃及神戰睇戰狼三百咧？有人話佢咩話咩 T back 小背心啊？ 係有 T back， 即係總之就露曬肌肉， 露肉多啲啊，變翻好似近時戰狼三百嗰時候啊。 咁但係調翻轉，我唔覺得好睇喎、啊。我覺得呢套反而雖然由頭到尾著西裝，但係佢嗰啲打嗰啲咧，咁佢係咁佢呢度又唔識變身，又唔識飛天，又唔識射光，咁但係。喂，但係佢呢啲打係正常，即係揾刀啊揾槍真係打俾你睇，咁我又反而 appreciate 佢，即係以佢咁嘅年紀同埋咁嘅身形仲，所以仲好似，即係佢套戲入面要講到佢好 fit 㗎嘛。 嗯。 咁佢又仲做到喎、啊。咁我反而覺得佢呢套戲就反而拍得好好落力喎、啊。呢度倫敦淪陷， 嗯， 咪即係有時唔係咩？喂，咁你唔係你唔係話嗰啲實打嘅冇嗰啲咩？即係嗰啲功夫片，唔係啲人話好睇喎嗰啲飛天遁地出波嗰啲嘅咩？ 正常係啊， 正常係啊，咪先即係最好佢就越係。即係越係真功夫越好睇係咪？咁喂，咁人呢套真係打嘅喎，即係真係用一啲格鬥技啊，咁佢唔係就開槍啊。有啲人話呢套一開槍唔係，佢好多時都係打嘅，反而唔係用槍嘅。 係。 即係用下槍又打下咁樣咯，即係佢總之好多拳腳㗎，咩唔係淨係開槍嘅。佢有一段成用一把刀懟冧曬所有人㗎，好犀利。咁我反而覺得我欣賞呢啲多啲囉，你埃及神戰嗰啲全部特技嚟嘅咋嘛。我反而覺得睇埃及神戰不如返去睇蒙面超人啦。或者 睇返阿郎啊。 郎都過啦係咪呀，我真係睇嗰條女嘅啫，我話俾你聽埃及神戰係嗰條女吸引我去睇，真嘅。我唔係睇套戲先知有嗰條女㗎嘛，我早就知有嗰條女㗎嘛。係囉。咁我主要入去睇佢嘅啫，睇佢呢套拍成點先咁。哎呀，幾靚喎，即係拍得佢咁樣，係咯。咁但係其他人我就睇下啦，打下啦咁樣，麻麻地嘅啫。我覺得《神戰》對我嚟講，我唔係好投入嘅講真。係，但呢個倫敦淪陷咧，自從佢去咗個倫敦嗰啲開始咗，即係過咗頭嗰十零分鐘之後，哇，冇停過，好精彩，真係好精彩，係黐住你個精神去一路去嘅，跟住佢。咁咁都唔好睇呀 ,anyway, 咁你要追求嗰種故事呀咩，咁佢冇乜嘅 ,ok, 佢的確係好你可以唔係好使帶個腦入去嘅，的確呢兩套戲都其實。 係都係動作嘅。 動作啦、啊、動作啦、啊、不過我就欣賞呢個倫敦淪陷多啲囉。即係佢好營造到嗰種而家嗰種所謂恐襲嗰種感覺出嚟。 嗯。 係呀。咁雖然你唔係話個故事寫得有咩咁精妙冇乜，但係即係但係睇你都係睇佢啲 action 啫，你做咩啫？睇 action 咧又要有故事啊？ 我唔係咁啲人嘅，佢係啊，都係講過啊，都係睇 action 片嗰時話要第一冇故仔啊嘛，睇故仔嗰時候第一冇 action 啊嘛。 係咯係咯，睇超人片嗰陣又話咩啊？唔合理啊嘛？ 嚇，唔知都係咁啊。 超人片啊，點會合理啊，大佬？Anyway 啦，咁呢套我反而比較推薦嘅。倫敦淪陷係啦，就多過埃及神戰嘅。埃及神戰我淨係推薦條女啫，唔係班佬，班佬可以唔睇嘅我哋講。但係嗰條女又中間冇咗喎，咁係咪中段又可以去下廁所先咧？ 睇自己中意咩啦。 中段過翻嚟睇呢個倫敦淪陷啊，買兩張飛，唔好嘥時間啊！嗱，我話唔好睇㗎嘛，兩兩個開頭你咪先開場睇咗埃及神戰先。咁有時，條女死咗，我走得過嚟睇倫敦淪陷，啱啱都有打到去嗰個嗰度啊，咁樣啊，係咪咁啊？兩套一齊睇啊，最正啦，係嘛 ？OK， 咁大家自己選擇 OK， 因為又唔係科幻片，所以就冇咩 extra 嘢可以講啦。OK， 係 啊，睇翻係啊，香港嗰時第一集係叫白宮淪陷， 哦，真係叫白宮淪陷，係 啊， 好，係啦，咁啊，啲人都估啦，下次係咩淪陷咧？ 啲人话要睇咩嘛？ 咪都 OK 噶，佢个票房都唔系差，系啊，相信会继续落噶，系啊。 嗯。 下次打咩咧？ 要强国啊嘛，啲人话咪。 强国沦陷。 系咯、 啊。点拍啊？ 吓，唔难得过啲嘢唔系。 唔系喎。难得过、啊。我惊佢到时又喺美国搭啲好假嘅，即系中国景咁嗰啲变形金。 系咯，我话唔系唔拍得过。 唔好搞。 要假真，要特登要假喎，唔系真嘅。 系嘛？即系个香港完全唔似香港噶嘛。 系咯，可以点讲啊？仲衰过平时佢边嗰阵时 拍香港沦陷系嘛？下一集应该 系嘛？ 唔知啊，我觉得你呢度唔系，我觉得其实佢都系睇啲事态发展嘅啫。如果你真系南海打得成嘅，咪中国沦陷咯，系嘛？如果你北韩打得成嘅，咪北韩沦陷咯，都冇乜所谓嘅。我觉得佢都系食，佢都有少少系食花生嘅啫嘛。 嗯， 系咪啊？因为嗰期嘅兴北韩啊嘛，即系之前佢做第一集嗰期， 嗯， 系咪？ 嗯， 咁咪玩北韩咯。咁今期又 ISIS 啊嘛，咁咪迟啲咯。咁又唔，佢又唔系下年拍，可能呢啲两年后嘅咩啦。咁咪睇下两年后打开乜嘢，咪用嗰个做题材咯。我觉得佢都系碌卡嘅啫。你依家谂唔到嘅，系咯，系咯。咁 hopefully 你咪希望 即係你希望佢會拍呢個中國淪陷嘅咩嘅，咁你咪即係望緊嚟緊會開戰咯。 嗯。 咁如果開戰，使乜睇嗰套戲啊？ 係。 直接睇新聞嗰個啦，係咯。 嗯。 係嘛？南海海戰啊嘛，睇。 嚇。 係嘛？或者呢個咩八國聯軍打呢個北韓係嘛？係嘛？咁啊睇啲精彩啲啊，啲唔使睇戲啊嗰啲嚇。O、okay、K。 打到嚟嗰陣時，咪出門口睇咯自己。 吓、啊，香港 聯合係咯，唔使睇啦，唔使睇電視，直頭出去嘅。 啊，即係唔使 4DX 啊，大佬。 係啊，直頭親身感染爆嗰時咩感覺啊？ 間屋都會震啊，到時啊，成個炸彈。 唔係自己個身喺度震啊，中咗彈嗰時。 身都震，係、啊、嘛？感受下啲火光啊，燒緊自己。 啊，感受咁樣係啊，俾人燒焦嗰陣時嘅感覺啊，咁中意。 係啊，咁啊，唔免費嘅嚇，幾好啊！免費享用係啊 ，OK， 或者再科幻啲啊嘛，咩高鐵啊嘛，高鐵係咩運兵車啊嘛，係嘛？ 嚇、啊、咁，但係正常唔係你本身要用嗰時候，你呢啲設施一定係咁樣用啊，唔 係？即係其實條路軌啫，講嚟講去都係 係咯。 你話架車就冇乜需要嘅， 係啊，架車有冇問題啊？唔係嗰啲關事 嘅。德軍咧，咪有支大炮大到咧，係要騎住兩條路軌行噶嘛？ 嗯， 即係左右兩條路軌騎住啊，嗰支大炮， 哈哈， 即係嗰啲咁啊。咁 anyway 啦，咁啊，呢啲都係啲講法嚟嘅啫。OK， 咁啊，大家咁恨發生未發生咯？即係都幾正噶，我覺得係咯。即係如果香港打仗，即係大家太耐啦，三年零八個月，大家都冇記憶，係嘛？ 係啊，完全未經歷過，咪嘆下咯，要嚇。 咪咯，成個 好多嘆嗰陣時候，成日嘆，即係睇啲細路仔嗰時想變大啊嘛。 咪成日睇高達，好恨啲人有仗打啊嘛。 係啊， 打仗咪好 happy 咯，係咪？ 係啊， 到時又搶翻兩部機械人啊！ 嚇， 去做 邊個0080咁樣？ 去做高達駕駛員啊！ 嚇！ 唔係，我驚好多做咗分得一煲咋，大佬。嚇、啊，斷手斷腳啊，大佬。好、okay, 嘅 ，anyway， 唉、啊，唔講就悶啊，驚大家聽到，唉、今集好悶嘅啫，我都覺得悶。啊，咁啊冇啦，咁講完啦，有冇科幻嘢啊？真係都唔科幻嘅今集啊，啲人就話啦，都唔係科幻片嚟嘅。啊，咁、啊、有冇科幻片啦、啊？今日禮拜啊，有冇啊？ 講咗啦，科幻片咪出嚟。 講咗。 啊，咪上个礼拜咪讲咗埃及， 咪嗰套都唔系科幻片啦， 都唔系啊， 都唔系科幻片啦。咪今个礼拜最科幻系嗰个咩咯？咩啊？头先嗰套咩啊？ 施压者你话？ 施压者啊，有 嗰个科幻都系鬼片嚟嘅，唔系？ 咪有 UFO 啊嘛？ 有 UFO 就咩咯？ 咁 claim 噶系啊？ 吓、啊，咪我成日见到 UFO， 我唔知道我只嘢系咩，我只飞机系咩型号咁不明嘅，我都系觉得喺我眼中不明啊。 哦、你成日都見到㗎。吓、 啊、唔係咁佢啲飛機過咗唔知咩款嘅話機咁咪不明 囉。哦。唔係嗰啲患飛蚊症嗰啲人都成日見 UFO 㗎嗰啲。 好啊大家。 佢見㗎嘛。係咪佢見㗎嘛唔係喺佢眼入面㗎嘛飛蚊症啊。 係。哦，唔係咁戲呀應該講完啦。咁預告片係咪講喎。 Ghostbuster。 係啦、 啊。哇犀利呀。 呢、這個大媽啊，捉鬼！ 啊，捉鬼！佢話敢死女喎，我話哇，嗰班都算係女啊， 過曬啦！ 嗰班都叫女啊， 係咯，咪過曬咯，唔係應該。 哇！大媽嗰個真係都唔止啊 ，OK。 哦，咪差唔多咧，咁就大媽係咁嘅款嘅嚇。 阿肥婆四嗰班係嘛？ 係咯，咪大媽。 特務 Madam 啊，咁我唔係好中意咧，佢將佢搞到咧變咗真係變咗笑片啦。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睇過以前嘅《捉鬼敢死隊》Ghostbuster， 其實唔係笑片嚟嘅，即係佢係有幽默啫，但係佢唔係笑嘅套戲，唔係傻嘅， 未至於去到呢個程度啊！ 即係你嗰時嘅好多啲屎不保啊，好多戲其實佢都係會即係有輕鬆啊咁樣嘅嘛。唔係你睇《Star Wars》都好多嗰啲好多嗰啲玩嘢位嘅，你咪覺得《Star Wars》係笑片？ 嗯， 唔係啊，係咪？ 唔會。 咁你啲荷里活片係有係傾感嘅嘛，尤其是屎不保嗰啲年期搞嗰啲咧，好輕係咁玩到， 咪輕鬆啲嗰啲正經戲，咪有啲咁嘅娛樂，咪擺呢啲笑料落去咯。 即係佢 有件主要嘅事件之餘，即係嗰班人平時講嘢係好多幽默位咁，即係咁啫。其實佢唔係笑片嚟嘅，即係等於你睇以往嗰啲溝片，即係墨西哥佬以前最初嗰集，唔係笑片嚟嘅。 嗯。 即係好多都係佢自己類型，但佢唔係笑噶嘛。雖然佢裏面好多嘢係你覺得好似好好睇死咁，但其實唔係笑片。笑片我意思即係淨係 comedy 啊。但我覺得佢今次到 Ghostbuster 變咗 comedy 嘅，你見嗰個黑婆咧，咪特務咩特咪俾鬼上身嘅， 係， 跟住佢咪冚咗只鬼，佢第一巴只鬼已經走咗啦， 係， 跟住佢繼續冚佢啊嘛， 佢當睇唔到咁啊，再冚啊， 即係呢啲已經有啲黃精啊，大佬呢啲， 哦，佢呢啲好明顯係變咗我啲咁樣嘅小片啦， 我就唔係覺得有咩唔好笑啊，老實講，好 old school 嗰啲。即係搞笑，哇！同埋套戲都好 old school 喎。 唔知啊，佢好似而家重做翻佢哋有喺圖書館撞鬼嗰啲咁。 佢 exactly 有翻嗰啲嘢，但係咧佢而家係用 CG 做，但係做咗出嚟咧，大家都覺得好似點解仲差過以前揾模型做嘅？ 唔知啊，鬼啲，唔係好似點講咧？佢打機，因為睇太多打機啊嘛，有啲都係咁嘅樣去做翻樣模，咪變咗好似成日睇慣 佢。佢又唔係嘅，佢又想重現翻嗰時嗰啲嘢出嚟，但係咧個感覺。好怪异嘅啲感觉， 嗯， 系啊，即系硬系觉得点啊咁样啊，即系总之我自己就暂时睇个画头就真系唔系好 buy 啊，系啦。不过 anyway 咧，到时做都走唔甩嘅咧，点都要睇啊，讲下嘅系啦。咁啊，相信呢个童年回忆又再一个童年回忆被打破啦。 哦，咁佢呢套你都话好明显系俾女睇啊。 系系系，冇错，系一个反串嘅版本，因为好明显啊。阿雷神就變咗，即係做嗰啲，即係以前就要整翻個所謂靚女，所以大家唔一定要認同嘅。嗰個所謂靚女就是雪糕女花嘛。咁呢度佢就叫整翻個靚仔咁咯。咁即係俾嗰幾個女去性幻想咁啦。你當啊？咁啊拍俾 俾個大媽咁嘅身邊又 有 靚仔。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唔知道女性觀眾會中意睇 Ghostbuster 咁樣，我唔知喎。咁但係我又唔敢講啊，因為上次特務 Madam 的確好成功係嘛？我就唔係覺得咁 buy 啦，上次嗰套都 係咯，但係有好多人睇嗰啲鬼佬好中意。 但係今次呢套我覺得仲 worse 嘅喎，如果以暫時睇畫頭嚟講，咁到底佢而家個故事係真係當以前有發生過 Ghostbuster 以往嘅事，一定係佢成日當 reboot 嘅咧？咁啊唔知， 真唔知喎， 真唔知啊，係啊，即係佢咪當冇發生過，而家佢哋先係第一， 佢哋開發啲嘢出嚟， 佢哋身上嘅咧，咁真係唔係好清楚，因為你好明顯見到佢又好似有好重 reboot 嘅成分嘅。即係做返嘢一樣， 又係搵返嗰啲咁嘅車，好似佢哋 係囉， 係囉，即係好似再做一次咁，又係喺圖書館撞鬼，又係搵返架咁嘅車。 今次架車係架棺材車嚟嘅， 係呀，咪又係咁嘅車外改裝。 佢改完之後個樣有啲似囉，以前嗰架唔係棺材車嚟㗎，好似係嘛？ 以前嗰架好似我唔知係原裝係咩喎，都係咩喎，我超都係咁嘅款啦，我唔知啊，因為唔識呢啲車款喎。 係咁，今次換咗唔係消防局啦，揾咗間嗰啲咩中國餐館咁樣嘅隔離咁樣。 嗯。 唔知就喺唐人街咁樣，你覺得好似？ 哈哈。 好怪啊！ 哦，咁都係咁啦，唔知啊。 唔知冇乜興趣啦，總之我自己睇完啦。我真係悶嘅，完全吸引唔到。如果我唔係要做節目，我會 skip 咗呢套戲嘅，同大家講。 唔知有冇啲公仔出咧？好似有喎，之前公布嘅。 你会买呢四个女人？ 吓，唔知道我几样衰喎，好似出啦。 即系你意思佢出得好象真，所以好样衰啊？ 吓，都唔知道啊，最样衰好似啊，唔系佢嗰啲，其实佢哋感觉上佢哋啲装备系冇，反而旧嗰个靓啲嘅，新都好似好核突嘅，即系话佢似佢支枪好似碌棍咁啊嘛。 系， 近时都系咁嘅款，但系好似靓啲嘅感觉上，而家呢个好似核突啲嘅再。 咁啊， 系。佢唯一一樣咪整咗啲燈，好似個即係佢孭住嗰嚿嘢，咪有啲燈咁樣喺度著，咁好似靚好人士咯。 總之隔咗咁多年，見唔到有啲咩進步咗咯。 係啊，嗯、 我覺得佢反而玩翻嗰時卡通嗰啲續篇咧，即係講翻有翻，即係有翻嗰個戴眼鏡嗰個睇翻到啊咁帶住班新人咁，即係佢變咗司令咁帶住班。 你話嗰陣時個化名阿博士同啊，真人死咗啊個電影版喎。 咁你可以揾個地方做嘅啫。 嚇！ 咪根據某啲香港嘅人，佢唔係話用 CG 可以做翻出嚟嘅咩？ 係喎，死咗就要翻翻出嚟啊！ 即係套戲唔使有嗰個人做啊嘛。 嚇！ 即係例如好似啊 Back to the Future 嗰個博士，佢死都堅稱話已經死咗㗎嘛。 嗯， 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嘅所有佢有份演出嘅嘢都系 C G 嚟嘅啫嘛。 上次个访问都系 C G 啊，啱啱 上次访 出 Bowie 嗰时纪念 啊，直情佢系阿边个啊？无限地带23里边时制弱父啊，大佬系嘛？吓、啊、第一代嘅 C G 偶像啊，真系厉害啊！咁啊，如果系真嘅话，咁啊，基本上都唔使请周润发、刘德华啊，系啦，下次都系 C G 咪得啦。 嗯 ，OK， 咁 anyway 啦，系啦，唉，唔知啊，今集做冇乜心机啊，唉， 嗯， 好，咁有冇咩讲下？ 嗯，如果系之前剧，Batman V Superman 嗰度，佢最尾有一段短片出咗嚟，系即系影咗啊 Batman 抌咗个烟幕弹，即系俾阿超人推咗上飞咗、哦、飞咗上座楼，跟住之后抌个烟幕弹之后再开枪嗰段，有冇睇过？ 我冇啊，马仔讲 啊，我睇咗，咁我怀疑系咪佢开枪，跟住阿超人接住我粒弹有古怪嘅。 哦，即系可能个粒弹本身系黑气石，或者唔知有啲乜嘢。 即系佢可能沟啲成分，令到超人短暂时间内弱化嘅，应该。因为明明佢开头影都系阿 Batman 完全冇个胆俾佢推上去，跟住之后一拳打个飞发嚟，嗰度扯晒虾咁样噶嘛。 嗰时阿 Batman 已经着紧甲噶啦。 着紧甲，着咗甲噶啦已经。 哦，咁啊有机会。 即系都唔够佢打嘅，即系好明显系争好远嘅。咁但系之后咪即系如果计翻咪可以同佢打到，咁我怀疑佢开枪射。我粒蛋都阿超人接住嗰度有啲古怪咯，都用啲方法嚟同佢降咗阿超人啲 power 同佢一打咯。 咁啊，应该系嘅，如果唔系真系谂唔到咩原因有得打啦，真系。 系，因为佢本身即系你如果动画或者公仔书，你平时好多时都系冇原因佢可以打到，就着一甲咁，明明超好大力都可以接到啊。但系你如果真实人做啊，你好难讲到个超人咁大力，跟住就算着一甲咁样打法都打唔到啊。 唔係咁，事實上有，如果佢有翻黑氣石呢個設定，應該會用翻嘅。今集係， 連 加翻呢樣嘢落去，唔用咁加嚟做咩？梗係用啦。 似喎，上次又冇啊，唔知點解。 上次又冇，係啊。咁 唔係佢冇講嘅，上次佢都係講話係隻船嗰啲，佢個即係實內個控制令到冇咗嗰啲地球嘅環境，令到吸收唔到太陽能嘅。 咁啊 ，anyway 啦，咁今次我相信都仲有啲嘢大家未睇到嘅，如果唔係應該冇意思啊。可能 Lex Luthor 咪真係有套戰鬥服啊啲咁。 咁就唔知喎，但係得隻公仔出，咁其餘冇出真係好難講。 有玩具啊嘛，Lex Luthor。 咪就係得個孩子寶嗰啲玩具有，其餘冇啊，開台紙都冇。 信唔信咧？咁啊，睇啦，係啊。 嚇，咁啊係啊，有一成嗰度擺咗個即係同開台紙一齊擺個展啦。 哇，好都唔錯嘅，如果以香港擺展咁嚟講咧，咁佢有三大主角嘅公仔啦， 系 啊，嗱呢个首先 做得几靓嘅，呢个样都似啊。 首先呢个展咧就做到四月十号嘅，咁呢段时间都有得睇嘅，佢有一成有得睇嘅。咁嗰几个公仔虽然系公仔啦，佢就唔系真系着衫噶啦，除咗件袍真系布之外，就应该就硬嘅，其他嘢应该 硬嘅。 咁但系啲样都做得 OK 嘅，系啦。 但系好似我梗系觉得点解个神奇女可以做到大只咗啊？比原本。 个神就大只咗， 系啊，即系感觉上好似个头细咗，个身好大，即系感觉上个身。 哦，你讲个人大咗，唔系话佢科神。 哈哈。 哦，咁啊唔知啊，咁神嘅啦，本来设定上都唔系矮嘅，事实上。 唔系，但系我套戏我觉得佢比较细粒啲啊， 咁 啊。咁 系啦，咁诶， 即系瘦啲啊嘛，佢呢好似，你系会粗壮啲啊嘛。 即系梗系佢中意整到大啲咪大啲。 系啊，唔知啊。 公仔嚟嘅啫。 系咁啊！另外有一比一嗰个飞名车啊，谂住 系啦，真系一比一摆喺度。咁当然仲有一众嘅 Hot Toys 嘅展品嘅。咁其实大家就一般嘅玩具迷咧，就反而对呢一比一就冇乜兴趣嘅，因为唔关事啊嘛。 系都唔会都冇得卖啊睇啊！ 即系就算嗰三个原来系真人扮都好啦，你都唔关事嘅。 吓 系咪？ 系佢哋好似排队都系为咗买限定嘅，好似系。 嗰三个 又系订嗰个限定， 真系请咗三个演员几个扮客啊！你都冇唔关事嘅，你觉得系嘛？ 系啊，我买唔到翻屋企，唔关事啊。 我唔好揸两下咩？成日你又可以，都唔得噶。咁个蝙蝠车就更加啦，关系咩事啊？系嘛？ 又唔揸得嘅。 系咯，即系就算肯俾你坐上去，你都香港都出唔到街啦，系嘛？ 系啊， 听讲要美国就有啊。 啊美國啊咩佛力城走鬼咗去嚇佢哋啫，專登出現啊！ 唔係佢喺度特登等佢問緊話邊個贏嗰時，佢好話 Superman 啊嘛。 咁跟住佢仲可以帶咗個細路出去試試蝙蝠車啊嘛，好笑嘅啫。 係。 咁啊 ，anyway 咁呢個展覽都值得睇嘅。咁同埋我見到佢最得意有啲食物嘅，有即係有叫做有呢個超人蝙蝠俠同神俠俠嘅馬卡龍啊。 嗯。 係啦，咁啊佢冇一個 logo 咁印咗喺上面嘅啫，咁但係。anyway 咁啊，都啲人都中意喎，又系啦，咁啊可以參觀一下 啦。係、啊，不過你好似話怪啲係佢嗰個即係冇就係得件 suit 嗰個公仔，即係佢咁擺出嚟，點解個 Batman 嘅個手套都係揸拳頭啊？ 咪最奇怪啦，係啦，咁以往即係你都可能會展覽啊，佢有件甲咁啦，即係呢個除咗三個大公仔，佢有另一個台咧就擺曬 Batman 啲武器啦、啲架撐啊，包括呢個攞你命三千咁啊，掛曬上夢牆啦。咁除此之外就有件 suit， 咁但係以往你覺得件 suit 就係件 suit 嚟嘅啫，冇手套㗎，最少係咪？ 如果舊嗰、那個啊 Christian Bale 嗰個就冇啊，佢嗰個貴咯，即係冇手套套住啦。 冇啊！如果你講再舊啲啊 ，Batman 嗰個連腰帶都唔喺上面啦。 嗯。 即係你佢戴上㗎嘛，佢逐件嘢戴上㗎嘛，佢後屘叫著嘅真係。 係。 咁佢呢度咧，竟然咧成件嘢齊曬嘅喎，咁仲佢係執塊面咧，係即係通窿啫，冇咗個人面嘅啫。咁點解會咁嘅？咁佢成件嘢係一件 suit 嚟嘅，即係連埋手套。 啲嘢件甲嚟啊，食啊！ 咁但係件甲隻手都唔會揸埋拳頭啊。 唔係件甲係硬啊嘛，咁佢個手套係硬嘅，套內咁啊，成個拳頭可以揸埋。 拳頭嘅仔唔係真係佢拳頭嚟嘅，短啲嘅。唔怪得可以揼人啦，可以唔痛噶，唔 系。咁佢好似 Iron Man 软甲咁，咪有拳头喎，大咗。 但系再加落嘅，唔系我只手嚟嘅，唔系揼人咧就唔觉痛啦，根本唔关事嘅手。个拳头唔可以打开嘅，原来太硬嘅，好似咩啊大只人嗰个手啊。 我唔系，我喐得唔到 Iron Man 咁啊。 嗱，我唔知点解啊，咁啊，但系佢都有嗰、那个。即係叫做 suit 啦，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嗰個同佢企喺度嗰個係爭咗有個人面定冇個人面啫嘛， 係 係咯，那個套戲入邊唔係咁啊，我心諗啊， 唔知啊， 因為今集咧，我硬係覺得佢嗰件應該唔係甲嚟嘅係嘛，即係起碼佢平時灰色嗰件應該係件 suit 嚟嘅啫係嘛， 唔知啊， 係咯，就有皮套， 我夜甲俾 佢，原來都係硬嘅咩？我又唔覺得似係硬喎， 唔知啊，有做曬個光暗嗰啲陰影喎，本身件衫， 係咯。咁 anyway 到時睇啦，係咯，到時睇啦。係咁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咁啊，係咪好似嗰個有個咩棟篤笑節目係嘛？嗰度就玩嘢，竟然咧嗱呢啲啊真係叫做識得人啊！佢可以揾到阿佛力同阿超人嚟同佢做一次重演一次套戲入邊啲劇情啊。 哦，我喺個預告嗰度啊。 玩嘢啊嘛，跟住有咩認得出佢超人，俾超人擲咗去火星，仲有係咪麥迪文咧？後屘出場啊嘛。 係啊。 佢个仔又攞唔到奖， 系， 即系某哥都好笑啊！大佬嗰个真系，你冇谂到佢搵晒佢哋出嚟玩咯， 系， 啊，同埋 咁样玩法个人， 同埋做翻一次都似嘅，做得，即系佢都喺翻嗰个场， 即系你感觉上你好似即系欢乐今宵嗰啲咁咯，但系佢搵翻原创。嗰啲人再做一次咯，翻搞笑嗰边咯。 唔系我谂佢到底佢唔系唔通佢真系拍嗰阵顺片拍嘅？如果唔系边咁得闲喺嗰度，佢再拍多次啊，大佬。 真系唔知啊！ 我怀疑佢真系喺拍紧嗰个场，真系喺嗰度顺便拍噶。我怀疑系。 系啊，唔知点啊。 系咯，一连阿 Les Luthor 都有出场。 系啊，都喺度。 系咯，跟住后屘就好笑，有一个话我先系 Batman 个，原来 LEGO 配音喎。 LEGO 配音 喎，嗰个真系好笑，大佬个真系，真系，呢啲系叫识人啦，吓，唔系香港嗰啲吓，你有冇见过边个边个？我真系见过啦，嗰啲搞笑啦，大佬啊 ，OK， 嗯， 喂，咁啊，仲有冇其他嘅有啊？讲下呢个啊，犀利啊，香港都有个呢、這个犀利 TV Bloody 啊。 系 ，TV Bloody 竟然有一个呢、這个好似 Hawkbuster 咁嘅嘢跟住佢行噶嘛？ 出现三只啊？ 唔系佢初初就各有 各，后尾出现三只，开头一只。 但系点解佢会将个 TV Bloody 又执咗落去个里边，变咗强化甲嘅？ 唔知做乜、啊？之前明明打个开行嗰时候都系企隔篱， 佢自己识喐噶。 系咯，佢自己都有 有智能可以喐到，唔使去入去。 咁后屘佢三隻又有，即系初初嗰只系红色噶啦，咁跟住出多两只蓝色、绿色嘅，佢又唔系合体喎，明明三只喺度打埋一嚿咁。 唔系佢临尾就系见到你哋，跟住之后先摆入去好似嘛？我唔记得。 系，咁但系佢临尾打埋一嚿，一转头就变咗个机顶盒。 系咯。 啊！真系嗰下真系有啲奇怪，其实咁原来就系呢、這个 点解冇点解抄到即系永远香港都系做完转头，你一年内又见到佢个 copy 版就出咗。 即原来就系 sell 紧呢个 My TV Super 吓、 啊，呢、這个咁嘅东西啦，就即系话将会收钱睇无线系啦。咁当然啦，佢唔同平时嗰个免费嗰个台嘅，即系佢都系有啲自己嘅节目嘅，另外咁啊。有興趣去睇啊！我覺得呢個我又覺得唔重要嘅，最抵死呢條片啊！我覺得 係點解真係永遠都 copy 得唔係？永遠一年內一定見到啲即係 copy 咗出嚟，我再做嘅嘢。 玩機械人其實一早亞視嗰只吉祥物就係㗎啦嘛，嗰只 A-Bot 啊嘛， 同亞視算啦。 唔係即係，但係意思即係話吉祥物用機械人啊。 係。 其實一亞視執笠，佢連呢樣嘢佢都接收埋，即係玩機械人呢樣嘢。 唔知啊，佢都系谂唔到嘢，咁求其加只嘢啊， 系嘛？ 系咯， 唔知佢做咩啦。总之吓，即系唔系，即系嗰个本身嗰个机顶盒就已经有啲白痴啦。咁啊，唔讨论啦，呢个系嘛，得唔得就睇到时睇佢啦。咁啊，一般嘅香港观众就一定唔 buy 噶啦。咁啊，即系，但系嗰只机械人呢条片，我即系主要讲咗呢条片嘅，真系几搞鬼啊！我觉得，即系 个唔知系咩意思咯，同埋 系啊，做乜嘢啊，大佬？ 佢又想讲到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节目嗰啲咁样，跟住喺度变，又见到古装，又见到时装嘅枪战，乜都有咁样。但系整咗出嚟，佢九唔搭八咯。 即系总之就将会。 啊！你话临尾点解系三只互抽啊？唔系合体啊嘛？ 系咯。点解系互抽咧？ 即系内里不和表演无线入边啊！ 系我唔知佢咩事啊，大佬！但系明明佢想表现合体嘅喎。 系咯，点解会撞埋一齐？而反而佢想抽嗰时系合咗体嘅，定系会强制性俾人哋合咗体嘅？ 唔知道啊，啲 concept 都有问题咯。 吓，强制性合体咪即系强奸或者鸡奸？ 我都系啊。唔 系， 不过咁讲啦，呢条片虽然就冇乜创意，不过佢嗰个 C G 的确比以前进步嘅做得。 哦，好明显系靓咗嘅佢就。 靓个 C G 就唔，个 C G 就 O K 噶都整得，我觉得。 系好啊，以前啊，起码点啊。 好多，即系啲嘢融合得好多嘅，同埋个质感仲好多嘅。 嗯。 学下，即系呢个又事实嚟嘅，不过 anyway 嘅，即系个冇乜，即系个 concept 有问题啊，主要系。唔系个技术，我从来都唔怀疑技术嘅，技术会进步，个 concept 唔得啊嘛。 哈哈，呢个快退步啊！ 呢个退步啦嘛，同埋由无线变翻做收钱已经退步啦。咪因为预言啊嘛，话将会系慢慢会冇人睇呢啲免费电视台噶啦嘛。 嗯。 咁你话要换一个新嘅方法去 survive 咁样，但系 anyway 啦。啊，咁另外有另一说啦，仲好笑啦！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咧，话俾美国买咗，将会拍成美剧版喎。 系 美剧版唔系一早拍咗喺度叫做 Buddy 咩？ 唔知 啊。Buddy 对 Vampire Slayer 系同 X File 同期嘅美剧嚟噶。 吓， 一早拍咗啦，呢套我和僵尸都系抄嗰套啫嘛，主要。 当 然 佢咪变翻天师啊！ 佢系捞埋好多嘅，系啊，咩 GS 美神啊，乜都有嘅。咁我相信佢要拍咧，要攞好多个版权先得咯。 仲有啲 大量 嗰时有一套租做嘅剧情摆埋落去 嘅，大量日本 赌钱咯，都无端玩租做啊！ 我唔知佢啦，系啦，即系总之好笑啊！即系我呢套嘢拍翻做美剧，咪变翻做 Buffy 咯，仲 衰。跟住之后又无端玩精子啊嘛，嗰时吓。 我想他不会摆得耐的啦，即是他其实我都觉得怎么跟他买版权呢，其实这些不是现在我们不嬲都做的那些僵尸那些剧嘛，有的。 是都是 mix 了这样出 来的。怎么拍他呢，但你不会讲中国僵尸是吧，想着。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着玩回天师那些，除非。如果你买版权是除非玩天师的。 即是有林正英那些角色啊。 即是你无端啲他玩了那些什么，即是中式那些什么。系咯，嘅嘢咯，如果唔系嘅话，使唔使买版权？如果你话啲僵尸佬，即系有啲猎人嗰啲，好多 全部一套套都系推咁啦。嗰啲 就算你玩嗰啲道士都唔使俾版权噶。 系咯，唔知佢攞翻条命。不过啲佢哋咁样玩嘅，多数都系俾咗钱就算，冇所谓好似。 咁咪使唔使请埋阿万绮雯过去做啊？ 唔知啊，佢变咗做咩啊？ 直情请埋 上一代掌门啊又。 请埋唔使上一代，继续做翻马小玲都得噶，咩问题啫？你觉得好差咩？而家万绮雯？ 吓唔系， 即系梗系冇嗰时咁后生咁，但系佢又唔好老啫，都仲 OK， 我觉得就吓咁你搵翻去做都得噶，系嘛？ 嗯， 直情搵翻去做啊！唔系我唔明白咩美版做咩，我唔知道有咩价值嗰、啊、啲。 我唔知道啊，咁好多时之前都系噶啦，佢嗰啲好多都系买咗个版权做个美版噶嘛，唔系咯好多。 例如咧？ 嗰陣時咪即係我話唔係亞視啲劇，即係我話好多係即係類似 啲國家 動畫或者咩啲，佢都係買咗版權咁樣。 啲國家嗰啲你講 係啊係啊， 咪但係啲國家嗰啲起碼都係鬼嚟㗎嘛，雖然啲國家鬼啫，你今次都買到中國人嘅咁有冇謂咧？咁我唔知啦。 我唔知啊，上次好似佢嗰套咩流星花園嗰啲都變咗美版啦，好似咪 啊咁啊係，咁都有係啊。 系咯，都有嘅佢。 但呢个唔系应该同日本买咩？ 吓， 点解会同台湾买咧？ 唔知啊，咁佢攞翻佢嗰啲版出嚟话，点知啊真系。 台湾有 佢睇咗呢个版本，咁佢咪买呢个版本咯？ 台湾有权再卖俾人噶？ 唔知啊。 即系 Hot Toys 买咗版权出 Batman 或者 Iron Man， 佢有卖个版权俾人嘅权嘅咩？ 真系唔知喎，咁嗰时流星花园嗰时已经系鬼佬咪同台湾买嘅， 唔知喎、啊，我真系唔敢讲。 系咯，我真系唔知啊，但系佢嗰个我时都睇过第一集啫，嗰阵时佢都系变咗门跳舞嘅，去到间学校嘅。 哦，咁佢原本日本嗰个卡通嘅鬼漫画系跳舞嘅， 咪有跳嘅，但系佢唔系讲佢跳舞嘅喎入边，佢呢度变咗个主要系去咗跳舞嗰间学校好似。 系，咁我唔清楚啊，你问佢哋啊。 系咯，都系攞咗个名啫。我觉得佢自己到时又变咗第啲嘢噶啦。 希望佢变咗第啲嘢，我反而调翻转。 系嘛？ 咪即系 Power Ranger 咁咪改咗好劲噶而家。 系。 Anyway 啦，咪睇下点啦，系啦，睇下点啦。咁啊，仲有冇其他玩具嘅？有冇想讲下咩？唉，我冇心机做啊，今日。 玩具？我咪见到。啲全部派曬街咯，嗰啲美國隊長衫嗰啲玩具。 哦，例如咧， 我咪孩之寶嗰啲啊，同埋啲 LEGO 嗰啲咪派曬咯。 嗯哼， 係啊。 你話有 咁啊？佢個今次又孩之寶出嗰度係即係美國隊長衫喎，我 set 就變咗砌咗公仔出嚟，砌咗係隻 Giant Man 啊嘛，砌。 即係 Iron Man 變咗 Giant Man。 系啊，佢你买 LEGO 嗰时候都系个大一只叫 Giant Man 噶，佢俾两只，一只好细嘅豆丁，即系就系得只公仔唔识喐嘅，就叫 Ant Man， 跟住有只好大要自己砌出嚟嘅巨人咧，即系比正常 LEGO 人大好多嗰只咧，佢系 Giant Man 咯。 咁佢件衫系一样嘅啫， 但系件衫系一样嘅， 直情即系变， 即系佢系而家美国队长三个版本咯，件衫就。 咁 即系同上一次 Ant Man 嗰个件衫就唔同款嘅。 即系都几肯定今次会变大啦。 一定变大啦！佢公仔出晒啦，转啦。 系啦，咁仲有暴露咗啲咩？除咗呢啲之外， 暴露咗啲咩啊？咁应该系公仔系见到系真人名噶。咁其余应该都系之前预告见嗰啲咯。咁唔知啊。咁黑豹只公，如果见到孩之宝出咗只，咪瘦过套戏咯。瘦个妹都变咗肥仔啊！我唔知点解会。 边个变咗肥仔？ 唔系，即系你套戏你见到佢着一件黑豹衫，你觉得好。变咗好大只，好阔啊！即系唔会觉得好瘦啊！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但系佢公仔孩子布啲咪瘦啲咯，出得。 哦。Okay、 即系其实会瘦啲，似动物多啲噶嘛，感觉上。 嗯，咁啊，系咯。 系咯，佢而家呢个变咗咁大只咁，套戏入边咪感觉上好似有冇啲咁动物啊？好似又唔觉啊，都系大只佬一个咁咯，感觉上。 咁未肥多，无面超人一号身嗰个咁 嘅。哦，咁我大镬啊！如果系。 嗰个你有冇见嗰个有个啲胶公仔，佢仲肥喎套剧入边啊，苏德。 唔知佢系咪搵个素体之后再着嗰件甲变咗咁肥啊？ 唉，唔知佢做咩大佬。 吓！ 吓死你啊！肥。 哦，同埋千隻链咯，咪 只超手機神出只限定版啊嘛，有 Will Tap Color 啊嘛，或者只色轉咗做第二隻色咯，即係特別色咯。 即係灰色咁啊？ 唔係，即係變咗係佢好似係唔係咁鮮色咯？你今日就係 我見佢好似灰咗咁咯，但係好 係啊，佢變咗唔係咁咩咯？ 冇乜位啊？ 係啊，但好貴喎，我見到好似都係啊。咁佢話最終生產啊嘛，係咪出完呢次之後又唔再出啦？ 最終生產跟住就會終極生產， 係嘛 ？Version 2.0 啊， 或者總之即係 Final， 你唔好信佢 Final 啦。玩咗咁多年玩具同遊戲，你都仲信？ 嚇、啊，唔知啊，咁都係咁啦。咁但係佢係咪真係解決唔到爆關節呢個問題啊？都係到時。 哦，唔冇問題㗎，佢不斷咁出，你咪不斷咁買咪咯。 唔係上次已經不斷爆關節，但係都係咁賣喎啲人。咁今次可能都係佢出完都係咁爆，佢最多同你換啊，話有保養啊嘛，啲人話賺佢。 緊要你反正會買佢隻新嘅。 嚇、 啊！所以咪要出佢隻新咯。 係啊，佢爆咁咪買佢隻新咯，要嚇。係 啊，啲人受㗎。 我係咁好追捧添，而家仲係唔知點解。我反而講佢出啲嘢衰過以前。 即係你係硬食佢啊，佢係食硬你咯。 係啊，都係啊。 都係咁啦。 唔、啊、係最緊香港其實見玩具得唔得呢就係睇下個價啫。佢個價升嘅話咁即係好似 Hot Toys 咁之後就話得㗎啦。佢一跌嗰陣時咪話唔得囉。 即係有得炒最緊要。 係呀最緊有價囉。佢唔係計自己出得好唔好嘅根本就。佢呢就係出勁市咗一個價係咁好高喎咁係啲人話正喎。 你出得靚亦唔代表佢會買。 係囉。 大氣呀都唔係真係鍾意隻嘢嘅。 吓、啊。咁咪同而家啲戲一樣嘅都 係，唉、哎，絕對係。 套戲好睇係，又係咁樣嘅套戲唔好睇嘅。 所以我哋 都係咁 嘅啦，開始轉啦，開始唔係介紹好嘢啊，開始介紹啲咩炒得嚇。 嚇、 啊啊！你講邊只玩具靚做咩？有啲冇興趣同佢講，嚟緊邊只會升值係嘛？嗱，大家睇住呢只八號仔嚇，嗰啲咧 嚇， 財經節目啊嘛， 係都係講升定跌啫。 我哋遲啲都轉做財經節目啦，不如啊，玩具財經節目啊，呢件產品嘅呢、這個咩啊，30日平均線啊，幾多啊？係啊，同佢點下陰陽足先。 啲貨幾多唔多啊？升零跌啊，即係 點下啲陰陽足啊，幫佢啊，升零跌係啦，啊，幾多錢要揸，幾多錢要放啊？咁講呢啲咧，就好多人聽嘅嚇。 如果講玩具講呢啲，我覺得最多人聽 咯。係啊，梗係啦，暫時都未有咁嘅玩具節目，不如我哋考慮一下用呢個方向啊。係 啊， 啲戲應該點講啲戲？啲戲有冇得長揸短炒啊？ 冇得炒啊！啲戲。 啲戲冇得炒啊！咁有咩用咧？啲戲 係真係唔知喎。 啲戲點講就真係有興趣咧。 嚇！啲戲冇啊！啲人去曬睇新聞嗰啲戲啊。 都唔係，咁你啲戲都要講嘅，咁要講啲戲就係、是。這套戲呢套戏就可以入面就不断去玩手机释然吓，系嘛？咁边套戏就可以全场倾偈啊，听歌系啦，就唔使望画面啦。呢度系咪用呢啲指标，大家咪会啱啲啊？ 真唔知道，套戏系咪一系套翻关咩事咯？关时事嗰啲事先有反应啦，又 关时事有反应。唔係咁呢個就唔可以套套講啊！即係意思套戲要講套戲嘅乜嘢啊？嗱，玩具就講套戲升幾多跌幾多啊？幾錢買幾錢放啊？咁戲咧，戲咁你唔係就係講即係要睇定唔要睇啊？係咪先？如果你要睇，以我哋嘅標準就係介紹好戲冇用啊嘛。 嚇 係嘛？啲人問候大佬問候我喂屋企人啊，大佬睇完之後。咁啊，講嚟都冇意思，係嘛？你又介紹埋睇埋啲咩 Ex Machina 係嘛？哇！呢啲真係咩唔係戲嚟嘅，條女核突到係嘛？啊，幾核突啊！嗰條女係嘛？係咯， 冇身材啊嘛。 哦，冇身材又矮係嘛？啊，都唔知點解而家會俾個最佳女配角佢係。咁啊，從咩角度講咧？應該 真係唔知啊，諗下先啊， 要諗下先係嘛？即係官能刺激度啊，應該從下 係嘛？ 係嘛？我唔知喎，唔識做啊，都唔係話咁樣做到冇癮啊，今集都啊，做到唉，求其啊，咩點講冇人聽啊，反正啊，係咁啊，講完未啊？唉，快收工啊！唉，唔想講， 差唔多啊， 係嘛？ 佢 唉，求其拉集，唉，有冇啊？有冇啲玩具啊？啲嘢 冇啊，差唔多我呢边。 啊嗰套啊 ，James Franco 啊，补两句啦，嗰套咁嘅咩咩拯救啊，金乃迪系嘛？诶、啊，第二集真系啊中啊我哋，真系、 啊、 真系真系想救佢嗰、那个。嗰、那個即係佢嗰個阿伯，即係我以為 Tommy 呢宗咗咧，即係好家人啊，咁啊真係接觸佢哋啊，接觸嗰個人個媽，點知嗰個老公真係以為佢哋有腦啊，發生事啊，原來真係咁，哇幾重啊大佬， 因為個樣太鹹濕啊， 係啊，即係我俾我係編劇我都咁寫啊， 係啦，因為佢個樣實在太似啊， 成個鹹重咁啊， 係啊。 系啦，明明原著都唔系咁嘅，都改咗 啦。你做一定系咁啊！ 嗱，呢啲西片咧，我哋好多时都估中噶呢啲吓，即系因为呢叫戏剧逻辑吓。咁啊，中啦 ，OK， 大家掟出去睇啦 ，OK。咁啊，冇啊，惊有啲冇乜兴趣啊呢度 ，who cares 啊，所以都冇乜意思嘅。咁咧点样介绍啊？仲有咩值得介绍？ 冇、哦，上个礼拜龙珠啊，已经打紧。即是龙珠超咪打緊个比赛囉即是悟空唔知输咗已经。 喔、哦、悟空已经输咗冇搞错。 係啊但佢仲係佢冇变做超杀神㗎仲係超杀神一型跟住输咗。 咁输咗就输咗㗎喇你得你用咩型啊 係啊 佢唔係输咗就冇得打㗎喇咩你要第二个 上。输咗咪係第二个保障囉咪今见到预告就应该今日我集应该有魔童出嚟打囉第二个参赛者。 哇咁咪重视 是啊但唔关事我怀疑佢放水自己飞落台嘅我怀疑。 点解要放水呢 唔係佢啱啱第一个对手又打小红维尼㗎嘛。咁小红维尼我就唔夠佢打嘅。咁就俾佢搞掂咗㗎俾悟空。跟住係第二个对手就係佢嗰边个飞嚟囉。跟住嗰个飞嚟又係可以变身嘅咁佢冇第一形态喎佢一变就变第二形态跟住再变三形㗎嘛。 即係佢類似飛利呢能力都係。 疑似飛利佢嗰邊個樣子啊。跟住咪打跟住但我邊個飛利原來好人嚟㗎喎。佢喺度講話要為咗啲即係細路仔咁樣跟住話如果佢贏到即係贏到呢個比賽呢跟住佢話個肥仔破壞神會支援佢哋令到咩話令到個佢哋嗰邊宇宙即係盡量減少即係令到唔打仗喎。即係佢平時話咗佢係平定嗰啲即係啲如果打仗走去平定佢即係令到和平喎係我就係飛利好人嚟喎。跟住咪係咁講啲嘢跟住又唔好無端打打下自己特登俾佢打中一拳跟住跌咗出台喎。 點解要咁呢 係我就唔知跟係悟空係咪放水佢冇影喎因為佢就係打到無端到悟空可以雲陀陀咁跟住跌咗出台咁就完喎上一集。係呀咁今集先再睇下咩原因但我感覺上係放水喎。 Okay. 是啊咁我唔知啊真係要再睇先知啊。 再睇啦话晒新劇情嘅呢啲都係。 咁啊高达囉。 高达係有咩講 啊高达咪上集咪啊饼干死咗啊。 哦啊肥仔係。 係啊肥仔饼干啊跟住但係我睇返資料原来好搞笑佢啱啱播嗰集死係饼干節喎话係。 我真啱啱饼干入就死饼干。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一集一睇佢開頭嗰陣時咪已經係咁立旗係咁立忽佢話咩囉話死呀佢係咁講話遲啲先講先知佢死硬呀其實。 我啲死亡 fact 咋嘛。係 呀。 八 course 最多呀返嚟先食埋個扒返嚟先食埋個菠蘿炒。 係呀跟住佢又講我出即係佢哋打到跟住話之後先同你嗌即係再講我出路話咩佢要離開佢哋個團㗎嘛。 嗯。喔咁就死緊啦。 系啦跟住咪即刻第一次揸第一次用嗰个嚟嘢即刻揸架坦克车咁即刻死咗跟住咪。 係。啲人嫌佢唔係壮烈添应该学三一入面啦武藏啊即係我哋以前叫。 你话佢样似系呢人喎。 係个样都似。以前叫健武啊阿麗的叫做健武啊。 哈哈。 阿伟雄。都 呢短命嗰啲样啊。 係短命样。咁高達都有呢個角色嘅阿龍㗎嘛。 嗯又係肥仔㗎嘛。 都有㗎。所以唔係。 都係死㗎嘛呢角色。 預咗啊預咗。 係。咁係都係咁繼續追咗呢啲就。係喎。 好。咪咁我見到話分得煲係咪好似會就嚟抌出嚟啦係咪好似第三集係嘛。 應該係啊三月幾我唔記咗啦應該咁。 我直情抌咗咗但我唔知我搵。 抌咗出嚟我未睇喎但 係。唔係我未搵到嚟睇以為睇咗佢講冇啊冇冇係。 系啦。 哦，未有啊？ 未睇啦，未有得睇，系啦。 未放出嚟。 系，未有啊。 对。 系啦，咁至于无线啦，唉，讲埋啦，唔争在啦。嗰、那个咩潮流教主啊，我初以为又系嗰啲 Sulanda 嗰啲搞笑嗰啲嚟噶，大佬啊，我见到陈豪个样子，我见到想笑啊，大佬。 唔系，但系陈豪近时本身咪都系 model 嘅。 系，但系佢呢度搞到好夸噶嘛，又染咗侧边两侧白色咁大个超。 哦，即系你觉得搞笑？ 我以为系搞笑，睇佢啲造型咁夸，以为系嗰啲 Sulanda 嗰啲搞笑，因为佢之前都做过好多套呢啲咁系其实搞笑噶嘛。 啊！ 我點知唔係喎，原來超正經喎、 嗯， 真係正經喎，冇講佢平時傻喎，冇傻喎，冇啲人冇傻喎，係啊， 哈哈， 係啊，咁啊睇下啦，咁啊睇咗幾集咁啦，未睇曬嘅，可以一睇啊，咁啊正經又可以睇下嘅，不過啲人都話其實抄嗰啲咩 first class 啊，我冇睇過 first class 啊，即係嗰個日劇嗰度啊，即係都係講過時裝雜誌嘅好似係嘛。 嗯， 唔知啊，咁啊睇下咯，系咁上下啦，唔使质地啦，唔使钱吓，咁啊几多人做嘅， 嗯， 唔系佢啲人好多奸嘅，即系佢个都有讲我哋系各怀鬼胎咁嘅， 吓， 佢就系得阿蔡思贝系正常人嘅啫嘛，讲， 啊系啊，佢哋无端话蔡思贝而家系，即系我睇佢有啲写出嚟话系佢啲角色永远而家系变咗好似近时阿吴卓羲咁。 点解咁讲 咧？唔知啊，即系都系讲话一个后生仔新出咁样，即系佢呢个后生女啊，跟住都系乜都唔知咁乱冲乱撞，又即系好有少即系点讲咧？唔依正路，好似好冲动咁啦，你当跟住咪，但系临尾又会即系又会得咁嗰啲咯，啲角色咯，即系阿吴卓羲近时咪出嚟好似好火爆咁，跟住。成日可以犯錯咁，但系臨尾又溝到女啊，又掂咁樣啊嘛，即係佢啊蔡思貝都係咁。 即係其實啲男裝角色嚟嘅。 係啊，因為即係佢變咗係女版嘅吳卓羲咁嗰啲角色。 咁啊死啦！ 又出嚟亂咁做咁，好似上次騎鐵馬嗰套，跟住同埋之前話咩破風嗰啲啊嘛，跟住佢都係即係開頭出嚟亂咁嚟咁樣，跟住之後臨尾又點即係阿黃德斌嗰啲又賞識佢咁 OK 咁嗰啲咯。 咪嗰套唔系叫破风破风戏？ 唔系，我套另外一套，即系话佢破风个角色都系咁样啊！ 踩单车， 系踩单车，啲系变咗揸铁马都系咁嘅位。 都系类似。 系啊。 咁啊 ，anyway 啦，咪唔知啊，唉，咁啊，我唔系睇佢嘅，定系睇佢咩？大佬，好多人做噶嘛，系咯。 唔系，啲人唔会睇佢就憎佢啦，唔系。 咪即系咁讲啦，如果佢个故事系讲正经嘅咧，我可以睇下嘅，即系唔好成日都系。就算佢个主线正经，我平时喺度傻啊嗰啲，我唔系好中意咁样嘅。即系但系佢一讲完件正经事又正经嗰啲咧，哇唔系啊，你套套都系咁唔好睇嘅。 嗯， 呢套就好似冇呢样嘢，真系变翻晒系正经嘅，佢全时间系正经嘅。 嗯， 唔会话翻屋企突然间嗰度又有啲家庭戏咁啊，冇嘅。 嗯， 冇嘅，冇乜啦，冇乜嘅。 吓， 咁呢啲咪好睇啲咯。 嗯， 系咯，咁我都觉得咁都好嘅，即系我先唔好理佢抄唔抄啦，系抄硬啦。不过即系你起码个路线上 ，OK， 整翻套正经剧睇下啦。我初以为真系笑笑噶，哦唔系嘅，唔系我初唔睇噶，我 friend 话唔系噶，唔系笑噶，个正经嘅套剧咁，我喺度斗嘅，咁我睇下啦，咁啊睇，即系我唔系话好好睇，即系起码有啲唔系咁傻嘅剧啦，最少。 我唔知啊，无线如果一唔系笑片，一系斗嘅。不过今次攞呢位斗， 但系佢以前斗都傻噶嘛。 哦，咁一啲啲啊，唔系嘛，有啲单产咧未至于傻啊。 哦，我觉得嗰啲交好月圆傻噶。 系嘛，咁样金枝玉叶嗰啲冇傻啊？点解？ 金枝玉叶冇傻咩？ 有傻咩都？ 有啊。 系咩？ 佢基本上就系傻噶啦。 系嘛？ 唔係佢， 即係你話唔合理嗰啲嚟傻法啊！你即 係，總之你睇嗰陣硬係覺得都唔知做乜咁樣咯。 嚇！ 唔係咁佢呢出係講佢好似真係好商業上嗰啲鬥爭咁嘅，喺個時裝界嗰啲咧。 嗯。 即係佢點樣整死個人啊？點即係講翻呢啲咯。 嗯。 唔係都同埋佢唔係話即係揾啲嗰啲好低能嗰啲嘢啊！即係佢真係喺商業上整死佢嗰啲啊！即係唔係話 係， 即係唔係話我整佢肚屙？ 唔係針對個人咁樣。 係啦，即係唔係針對個人嘅？佢真係可能整到嗰間公司唔得啊！嗰啲咧，喂，咁你正常講呢啲噶嘛？你點會整個人啫？ 唔係佢之前好中意就係針對我條友要整死佢嘛？突然間， 咁佢又 點解競爭我條友要整死佢啊？要 唔係佢係想整咗，但係佢用個方調翻轉用個方法係用商業嘅方法整死佢。 嚇、 啊！即係咁好睇啲咯。唔、嗯、係，我覺得係已經係進步㗎啦，大家想點啫？係嘛？ 進步咗㗎啦大佬咁啊唉算啦係咪我哋都越嚟越冇嘢睇㗎啦 ,ok, 香港嘅觀眾。 嗯。 有啲咁嘅已經即係要還神啦係咪係咪 ?ok, anyway, 咁啊冇啊冇去講啊冇去講唔講㗎啦完㗎。係。咁啊講下下個禮拜咩做啊 係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咁啊應該就做呢個傲慢與思辨以為呢、這個使唔使講兩句啊都其實望過下嚟。 我望過啊。 係如何啊 唔係冇得唔係好多詩啊如果諗住睇詩嗰啲就算數吧。 即係如果諗住睇喪屍片就唔滿足到㗎啦。 係啊。 係。 你係當係即係原裝傲慢與偏見加咗啲喪屍落去咁嘅再做一次咁啦套嘢。 佢嗰個黑死病呢就唔知點樣整到有喪屍出現。但佢個故事基本個故事朗呢個愛情故事朗喺返度嘅。 係呀佢係轉咗啲角色同埋啲關係有少少轉咗啦。咁但係其實都係愛情片囉。 即係佢唔係好似林肯咁殺殭屍咁變咗佢係真係講下林肯佢殺殭屍變咗殭屍點樣。即係佢冇講林肯本來啲嗰啲正常嘢㗎嘛。 係佢冇講正好少嘅噏幾句就當係㗎。 即呢度呢就真係講返佢哋傲慢與偏見嗰啲正常嘢。咁呢套戲好奇怪地呢喺北美都係票房係唔得嘅。 係呀、 啊。係呀、啊。但係啲人又唔係話佢差㗎喎但係總之就票房。 啲分比得唔係好低喎起碼好過埃及神戰嗰啲㗎。係 呀、啊。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即管入場見識下啦。咁我相信佢就有少少捉錯咗啦就暢銷小說但係佢就唔係做年青人嘅因為。咁所以。 唔係因為你本身嗰個名著你睇咗啲唔係唔係啲靚妹靚仔最啲偶像派嗰啲咁嘅角色喎。 唔係嗰啲。唔係 character 向嘅。 係喎、 啊。係啦。咁變咗你係調轉係玩嘢呢個係一個二次創作嚟嘅明顯本身已經。咁可能你要對本身傲慢與偏見有興趣嘅人咁哎呀咁就唔係好多啦應該係咪。咪但係 文字上 OK 喎。但未必呢班官 係佢當睇嗰個買片佢你玩嘢加咗啲喪屍咁佢可以買本書嚟睇咁都有興趣喎但係呢套戲就變咗即係可能冇乜近嚟嗰對呢啲人。 主要個年齡層唔係去睇戲嘅年齡層主要係咁。 係囉。 即係睇書可能會睇但係未必會睇戲即係咁啦。咁同埋佢又未必揾到一啲好有號召力嘅星咁今次你話女主角頂籠揾個女主角係啊愛麗絲係咪好似 是啊 咁樣嘅啫其實唔係話即係好似即係先前嗰啲咁啦做唔到咁樣啦總之係啦咁但係大家有興趣下啦可以睇下啦其實就其實網有得睇嘅講真係。 係有。 咁下禮拜另外咁未必睇到啦下禮拜講真係啦赤城者啊都會做啦烈日警覺啦。咁又有 iGirl 夢情人喎即係咩嚟㗎係啊周秀娜嗰度。 係周秀娜唔使揸。 係啊係啦唔使人揸。 係啊。 唔係人渣兼唔使人渣咁仲有三號機嘅欣宜啊大家唔好唔記得。係。 係。 一號機㗎嘛初號機㗎嘛周秀娜係。 係 啦。咁使唔使打㗎呢我見佢有 battle mode 喎我見佢嗰個程式。 係佢話有戰鬥模式㗎。 係囉咁我估會唔會都打下㗎呢但係個畫頭一啲都冇影到喎。係搞笑。 都係呢啲咁啊。 係啦搞笑嘅啫純粹係啦。咁啊。 係 咁啊圖書館戰爭都會有啊咁好似好做多戲啊下禮拜但我睇唔到啊已經下禮拜係啦咁啊睇下其他人睇唔睇到啦係啦最後任務啊即係圖書館係到第二集嚟嘅呢個 ,ok? 咁即管睇下呢個同呢個嘅洗頭艇有冇關係啦終於。咁、下禮拜北美啊就會已經會做呢個 Cover Field 啊即係嗰個嘅末日街啊咁啊睇下知道同大家講下嗰個啦都係啦。咁嗰個就香港就暫時話4月14先做嘅末日街。好啦咁啊就另外咁啊應該再等落去就大家都等咗3月24嗰日㗎啦咁嗰日就會做呢個蝙蝠俠對超人啊係啦正義曙光咁大家都係等嗰套明年咁啊嗰套少年尼賽亞就反而我諗攝場㗎啫係咪 係啩 係啦咁大家未必有興趣啦不過呢套下個禮拜好似北美都做啊如果知道係乜嘢同大家講下啦好嘅係啦好啦咁4月7號呢就會做呢個雷神啊做嘅白雪公主與獵人嘅續集就係呢個獵神魔雪半邊咁就唔使多講啦係咪金沙嘅故事啦係金沙再加呢個魔雪奇緣啦我哋話 係呀係兩姊妹呀 咁好啦4月呢個咩4月28就會做呢個提早做啦係咪呢個美國隊長3啦犀利呀 係呢個早啲呀早過美國 犀利咁5月19就會做變種特工啦 呢個 X 名啦，天啟滅世戰。咁都係等啦。咁愛麗絲都會真係有愛麗絲做翻嘅，就係、是、5月26號就會做愛麗絲夢遊仙境第二集，就穿越魔鏡。咁今次繼續會有，好似有啊 Johnny Depp 都會係嘛，繼續做翻呢個風母子嘅，好似。 嗯。 好似有翻嘅，我見到好似有介紹啊。咁啊，忍者龟第二集就會喺呢個6月9號啊，就會做啦。咁同埋都好似有呢個咩魔獸爭霸戰係嘛？ 係。 咁但係呢套我就唔知點解，反正興趣唔係好大。係啊，雖然個導演就應該好正嘅，原本係嘛，就係、是、應該係咪 Mon 邊個邊個誒係啊？ 係機械。 係咪即係阿 David Bowie 個仔啊？ 係啊。 係咯，即係 The Moon 啊嗰、那個，即係嗰個導演啊。哇！好即係等下今次拍呢套。完全呢種題材我冇睇咗佢拍得咁啊，當然唔知啦，未必唔好嘅。我可能我唔咁中意嗰啲怪獸做主角啫。 唔知啊，追只 game 嗰人中意咯。 可能係啊，咁啊好明顯呢個係，咁但係我又冇玩開啦呢、這個 World Cup 啦，咁但係即係硬係嗰班怪獸嘅主角嚟嘅，好似係嘛？不過佢都有班人嘅，有班著盔甲。 唔係佢都係兩邊有個主角一齊咁合作噶嘛？ 係啦，係啦。咁啊，唔知啦，可能我對呢個題材唔係好興趣，因為我唔係同人，唔代表套戲唔好睇嘅，係啦。咁啊，到時睇下拍成點啊，咁都會睇下嘅，點都會睇下嘅 ，OK。不過我自己興趣唔大啫。6月30號都會做呢個《鬼屋驚空神錄》第二集，7月21有咗《星空奇遇記》《超域時空》，7月28咧就係呢個《半碟追擊》第五集。因為今次呢套我見到好似又有呢個啊 ，Ex Machina 機械機又有份做喎， 係嘛？ 有啊，有份啊，有。所以你唔好話佢咩啊？其實佢喺荷里活，其實呢條女都幾多戲做噶，但係唔知乜大家硬係都係覺得佢 low body 咁樣嚇，真係冇辦法啦嚇。咁啊，8月4號就係呢個自殺特工隊啊，超能部隊咁樣。好，有冇啲其他想補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11月17嗰啲啦嚇。 係。 Star Wars 誒咩咩十月幾多啊？咁啊10月唔記得咗幾多啦，係啊， 17咯，如果照翻上次，照翻樣有，如果佢揀， 係咁，其他啲係咪未有實日子係嘛？好多都， 其他啲應該未 有冇啊？冇啊，唔報住啦，係好多嘅，係係好多，咁今年都唔係冇戲嘅嚟緊係啦，其實都仲有好多嘅，好多隱藏嘅戲嘅，甚至乎即係好似嗰套鬼有個鬼屋啊，唔係頭先講嗰套鬼屋，嗰套咩 Enemy Field 嗰度咧，即係嗰屋有兩個燈好似眼咁嗰個，嗰嚟緊都會做啊，係咯。咁啊，當然唔一定好睇嘅，舊嗰度好啫。咁啊，嗰時阿 Cody 都做過個新版其中一集啦，做個細女啊嘛，做嗰時好細個嗰只。咁啊，唔知新嗰度點啦，都會睇下點啦，係咯，都會做嘅今年係啦，好快嘅嚟緊。咁啊，有嘅有好多其他戲嘅，咁到時再即係睇到再講啦，係咯。咁希望就即係快啲過咗呢個空窗期啊！而家即係唔好話，但下個禮拜嗰堆。我都要找一下啦，有人睇到嘅應該係啦。 哦，唔係頭先講錯咗嗰個《傲慢與偏見》嗰個女主角應該係《仙履奇緣》嗰個女主角先啊。 仙履 唔係我麗絲，我講錯咗係。 即係邊個啊？ 即係灰姑娘咯。 灰姑娘。 係啊。 係邊個嚟噶？ 嚇？ 灰姑娘，你的意思係 玻璃鞋嗰、那個？ 哦，玻璃鞋嗰、那個，哦，即係上次變成藍色裙嗰、那個。 系啊， 哦，嗰个，哇，嗰个咪更加唔识系边个咯？ 系啊，所以咪话咩啊？ 即系爱丽丝仲好啲喎、 啊。吓、啊， 哦，咁唔怪得啦，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演员阵系冇咁出名嘅本身。 系啊， 咁嗰班佬咧都唔识嘅。 我真系唔系好识， 即系冇乜话咩大星啦，总之。 唔系我冇乜见到边个系真系好识嗰套嘢。 好啦，咁下個禮拜咧，係啦，文學 再傾啦，係啦，到時 加喪屍啊，咁大家覺得如何啦？係啦，如果覺得得嘅，咁下次試下《三國演義》加喪屍得唔得咧？即係中國拍翻到啊， 係嘛？ 係嘛？《三國與屍變》啊嘛，呢個好睇啊，係 咯， 中國啊，古代爆發呢個喪屍啊嘛，啊喺赤壁度係咁殺啊，出無雙啊， 係啊，只 game 都變咗出咗只 game 咁啊。 出咗未啊？ 未嗰只， 未迟啲出。 佢怀念啊，边个玩得噶？佢嗰时鱼龙都得。 系龙鱼。 龙鱼啊，我净系记错，龙鱼都得。 龙鱼都玩到变咗丧尸，我点解三国？ 系啊，咁咧佢嗰个三国无双点解唔可以打丧尸嘅变？ 三国无双啊，系咯，与尸变啊 ，OK， 咪中国拍翻到咯，系咯，即系搵翻次，即系 即係原創得唔得嘅咧？唔好抄人得唔得嘅？ 難啲啊！ 唔係都個橋，唔係個橋都抄啦。咁但係你冇擺過中國玩啊嘛，最少係嘛？ 哈 哈，玩玩字啊！俾唔係你可以唔好變喪，即係變殭屍咯，變中國殭屍咯，得唔得啊？ 哦，係佢哋一班又係天師啊嘛，真係收嘅。 唔係有啊，咁啊諸葛亮唔係咩？ 係咯。 啊，使唔使揾齊上次講嗰三樣神器啊？ 哈哈， 清明寶劍啊！ 係啊。 咁啊，楞翻曬啦，係嘛？楞翻曬其他啲武俠片啊，一路一路一套楞一套咁啊，好似當 Marvel 咁 sell 出嚟係嘛？ 嗯。 原來楞得翻曬嘅，由孫悟空到呢個三國到呢個葉問，全部都楞得到嘅係嘛？啊，咁可能好 sell 好多啦啊，到時係嘛？復仇者啊 ，Marvel 啊嘛係啊。 咩咩 Marvel 咁啊一係啦，咁佢 Marvel 喎，即係佢嗰啲。 系， 好似冰封侠嗰啲咪全部雪晒落嚟咁啊齐。 佢咪佢都话你系 superhero 嚟噶，唔系咩？ 系啊，有即无端整咗美国队长咁啊，唐人。 系，你讲冰封侠啊嘛，系。 系啊， 有绝对有，系啦、啊，咁啊嚟到现代啦，系啦、啊，咁啊得咯，系嘛？有十 系咪又集结复仇者啊？ 跟住有十， 因为佢太兴饮茶啊，佢班友。 最屘全部喺太兴度集合啊！ 系啊。 系嘛？ 个太兴变咗基地啊嘛，平时开餐去嗰度。 咁对面使唔使整翻另一队？另一队啊，喺呢个翠华嘅，两边喺度打。 正义联盟啊嘛，翠华后 边。但系正义联盟唔系做呢啲嘢嘅，香港嗰队。 系啊， 啊做大啲嘢嘅嘛。 系、啊。 好，咁啊冇啦系嘛，冇啊，明谢翻啊， 讲 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啊，讲下你 email address 系 tatsuku@yahoo.com.hk 啊 ，tatsuku@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你咩讲漏讲错啊，欢迎大家随时写信俾我哋，等紧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我哋依然啊会摆上咗 myoddcast.com 就同 sci-fi 411啊，咁啊同大家再讲多次啊，未死啊，原来又复活啊，尸变啊，吓 ，OK， 咁啊都可以翻翻嚟 myoddcast 听嘅 ，OK， 吓。咁当然，另外我哋都而家都唔敢唔摆其他 backup 啦，咁就有呢个嘅。嗱頭先如果你擺上 myoddcast.com 嘅呢就轉頭會香港網台 app 啦會有嘅 ,ok? 咁另外如果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呢我哋就會等我哋轉頭呢會擺埋上呢、這個sci-fi-backup.thisistap.com 同埋呢個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啦仲有呢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咁多幾個 shadow 啊咁就唔會死晒㗎點都係啦。好啦，咁啊，另外啊，歡迎大家黐住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啦。咁我哋有咩隨時有咩揾唔到我哋嘅邊度啦 ，download 咩咁啊，喺中退嗰度啦。咁大家喺度傾下偈啦。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groups 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ag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再加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